度比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消息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564点，升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25.72，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7，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77.5美元，卖出1,978.06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留喺屋企，唔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喺出边啊见到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咁啊喺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呢度啦，亦都咧就系喺星期四嘅早上啊吓，咁啊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一齐起身啦。今天系2022年嘅4月14日。咁啊明天咧，明天系公众假期，咁啊明天就系呢一个嘅复活节啦吓。 眨下眼咧又好快，因為由呢一個嘅，如果大家成日睇住呢啲公眾假期表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哎係。之前咧又話農曆新年過咗之後咧就冇乜假期咁啊，三月啊咁樣過咗之後，四月啊幾快脆，已經去到四月十四號星期四啦，咁啊變咗咧就係明天可以大家又休息一下啦。不過記住咁啊休息咧就真係等大家好好地回一回氣嘅啫，就千祈就冇諗住咧喂周圍去玩啊咁樣，影響嗰個抗疫嘅進度，咁就唔好啦嚇。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呢段时间咧，大家都可能好似成日话工作好似蚂蚁一样咁努力噶，即系歌仔都有得唱啊，蚂蚁亦要搵嘢食啊嘛，系咪？我哋嘅工作态度，有啲人就话到啦，系嘅，我哋的而且确咧喺工作上边要非常之勤力，勤力到好似蚂蚁一样，不断出去咧就觅食，不断搵嘢食，不断贡献，不断付出。好啦。咁但系付出之后咧，要懂得有收获。原来好多人都会认为，如果你只系付出，唔懂得去到享受你嘅回报嘅话咧，你好快脆，你付出嘅动力咧就会消失噶啦。因为你发觉付出咧，好似得唔到任何嘢咁，所以慰劳自己咧，就好似另外一种昆虫一样。工作又好似蚂蚁，当我哋生活咧，就好似蝴蝶一样咁华丽。蝴蝶啊，寻日都讲过有一种好似俾人躲烂嘅感觉啦，所以咧其实应该系集两种唔同嘅元素喺身嗰度。勤力嘅时候就要好似蚂蚁咁样谦卑、努力、勤奋；当你去轻松、去玩、去放松嘅时候，就好似蝴蝶一样咁开心，喺花间穿插，令到你一种咧悠然自得嘅向往。咁样你就可以努力向上，及时行乐，追求到自己生活嘅一切。希望你都一样做得到。蝴蝶咧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其实你以为佢系懒惰，佢都好勤力噶。不过冇办法，佢生得靓就招人妒忌。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一分啦，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朝早嘅时候，玉蝴蝶谢霆锋。 如何看你一次树荫？如何叫你每有共生？灵魂化作发于日月，同样也是灵魂。如何叫你最贴切合衬？如何叫你？你会更兴奋，明明大声会更接近你，还是更陌生？要是完全忘了声线，也没有本身的名字，中气的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一心中有刺，我要你用。这声音可像你，恋生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怎清风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仍然比不比一样美，呼吸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清风配合你才会像我荡气，改得多么入戏。 手中有刺，我要你用意。你说这声音可像你，恋心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甚至枯也在这个世界沉默地。你那里是蝴蝶，仍然飞不飞一日美？故事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声呼配合你再会唱和荡气，改得多么入戏。你要养分和露水才伴我前生伴我，其实你是伴伴在不要紧，是人是物仍然维护你，爱好亦是任我改，我要你拥护你。你是这声音可像你，恋心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心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仍然飞不飞一样美？呼吸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声呼配合你再会唱和斗气，改得多么入戏。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是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低了。而23度的气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阔别了44年，美国三藩市肥皂盒飞车比赛在上个星期日再次在麦克拉伦公园那里亮相。57架由不同团队设计无引擎的赛车，当日由斜坡那里逐一俯冲，争夺由主办单位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颁发最不实际等等的多个特别奖项。自年初宣布重启这项赛事，博物馆就邀请大批修读艺术的学生和多个艺术团体参与，并给$1,000的美金，即是大概7,800元的港纸津贴，等参赛者能够制作出别出心裁、引人发笑的赛车比赛。比赛设有多个奖项，除了有最不切实际之余，亦都包括最慢、最少损毁同埋撞得最烂嘅奖等等。博物馆对上一次举办呢个肥皂盒飞车比赛已经系1978年啦，可惜因为各种嘅原因导致停办接近半个世纪。有参赛者话希望赛事之后都能够如常举行。听落去呢一个都系一个比较搞笑嘅比赛，等大家可以用尽自己嘅创意整一啲好得意嘅嘢出嚟引人发笑，自己过足瘾之余，亦都可以氹到睇嘅人开心。其实令到自己嘅生活有趣快乐，真系有好多种方法嘅。俾自己放松下，做一啲无无聊聊嘅事，其实都有佢嘅益处噶。 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 是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似隻馬蟻奮勇攀石，野力壯麗，萬花出於污泥，世界極細，但我深深不見底，好的東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還未毀，我放得低，那著更覺矜貴，笑對亂世，難道我會失禮，時來運到天下無敵，天生有種種有用，無論長地軟硬，長與短途同樣向前衝，難捱便有衝動，趁機表演，誰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強者，稱霸最強似我不怕痛，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软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捱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室外气温系23度，咁啊，而家就系朝头早嘅6:21。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下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嘅幸福噶、哦。有阵时我哋都会啊喺度谂啦，做人咧就应该聪明啲，唔可以咧就太愚笨，系唔系真系一件啱嘅事嚟嘅咧？其实有阵时太聪明都好容易会攰噶，睇得太过明白，容易增添麻烦。想得太多，心情又容易低落，所以世界真的没有绝对的，人呢的心灵和我们的智慧有时都未必可以同步，所以当我们敏感脆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反而希望自己难得一个的糊涂，傻下傻下，做人有时其实都挺开心的，不过呢所谓的傻又不是真的智商那只傻，亦都唔系话你好木头啊吓个人，而系咧傻头傻脑得嚟，心胸咧系广阔，唔会咧去到计较。当你懂得对于失去嘅嘢嘅时候，你会抱住一种释怀嘅心情。当你懂得啊有一样又得唔到嘅时候，你仍然会记上一个又一个嘅祝福。呢、这个咧喺我哋好多，譬如喺一啲颁奖礼啊，或者系一啲成绩嘅时候要公布嘅时候，啊有阵时得唔到咧，你又觉得佢哋酸咪咪都会祝福。其实可能因为佢哋懂得咧，对于一啲自己得唔到嘅事情咧，寄予一啲嘅祝福嘅说话。啊，对于自己咧，有阵时亦都要懂得珍惜。对于唔属于自己嘅，你又会唔会学会咗放低咧？其实做人有阵时傻少少咧，啊一啲都唔蚀底嘅。因为太聪明咧，可能真系会好攰。 如果咧对人哋啊发觉咧啊有个人不怀好意嘅，你要发觉咧多好多人越嚟越疏远佢。你又有冇发觉啊？有啲人始终咧都好似身边冇乜朋友咧？你又要谂下啊，到底点解咧？可能你同佢相处过，你就会明白啊，我都知道点解呢个人身边嘅人只系懂得疏远佢，而唔会去到好好地同佢一齐相处。因为对一啲净系中意占便宜嘅人，你会发觉好多人对佢都系越嚟越冷淡。所以咧，讲到尾，做人原来喺我哋嘅心入边咧都有个秤嘅，呢个天平，有啲位啊，我哋明明可以去进步嘅，可以去进嘅，但我哋反而选择咧平衡一下，唔需要太心急，保持住少少嘅沉默。因为有啲嘅事情，当你去得太急，反而系唔好，可能因为伤害到其他人。有阵时就话到啦，识时务者为俊杰，唔需要太过争，唔需要太过吵，因为咁样就好容易会有伤，会有闹。所以话咧，其实做人啊非常之简单，人咧嘅路啊，其实咧都唔系话好长嘅啫，短短眨下眼你就发觉，哎呀，原来都过咗啦。幸福、快乐、健康先至系我哋可以一直拥有嘅嘢。仲有咧就系身边嘅一啲嘅一段又一段嘅友谊啦，屋企人嘅亲情，同另一半嘅爱情。所以由今日开始啊，醒目嘅香港人，不如大家咧都试下傻少少。有阵时啲说话咧啊，唔使讲嘅，唔好讲啦。有好多嘅嘢，亦都唔需要太过得着。我哋一齐将呢啲嘅烦恼放埋一边，将呢啲嘅忧伤忘记咗佢。我哋要学懂守护嘅系守护我哋嘅幸福同埋快乐，好似银行一样，我哋储存嘅唔系净系金钱，我哋储存嘅系自己嘅快乐。傻人有傻福呢句说话咧，其实又唔系真系错得晒噶噃。傻人有傻福，系因为傻嘅人，佢哋懂得结一种叫做善缘，一种快乐嘅因果，先帮助别人，然后呢种嘅正能量就会应运而生。所以今日嘅你，不妨喺身边望一望，有啲乜嘢嘅事情可以俾你傻一傻。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力我上。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及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就风雨，得痛苦 间咧已经嚟到朝早嘅6:29啦。风月Pandora嘅作品，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俄军表示马里乌波尔市有过千名乌克兰士兵投降，港口已经获得全面解放。乌克兰承认部分守军投降，但是部分未有投降的士兵仍然顽强抵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美国批准对乌克兰提供$80亿军事援助。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继续和乌克兰在网上谈判，但指责乌克兰在基辅进行军事行动拖延谈判。乌克兰引述情报显示，俄国情报单位计划透过挑衅指控乌方要为冲突升级负责，作为使用核武的借口。东部顿巴斯地区是可能的范围。美国传媒报道，怀疑和纽约布鲁克林区地铁站枪击案有关的一名疑犯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早前将疑犯锁定为62岁男子汤姆斯，并展开搜捕。据报詹姆斯在曼哈顿被捕。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繁忙时间，疑犯在一列地铁车厢内引爆烟雾弹，并向其他乘客开枪，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10人中枪，全部伤者无生命危险。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0,000人染疫。早前一连3日全民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经平台情报的阳性个案更新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6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735人离世。当局宣布，下星期二起，所有60岁或以上长者可以透过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等服务单位，免费索取快速抗原测试套装，暂定推行至5月31日。而70岁或以上的人士可以唔使预约，去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免费接受检测。欧洲联赛冠军杯四强最后两个席位由英超球队包办。在第二回合，利物浦主场和葡萄牙奔飞加3-3打和，两回合计算以6-4淘汰对手。另一场欧冠杯八强次回合，英超曼城作客0-0和西班牙马德里体育会打和，两回合计曼城1-0晋级。曼城欧冠杯四强的对手将会是西甲皇家马德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本港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640公里，预计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 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超级名模周文琪， 人言可畏，唉，我要记住呢四个字，有时唔好理咁多嘢，有啲唔系噶嘛，有啲朋友哇喺度转牛角尖就话啊唔得，我要同佢斗过，咁我就唉算啦，我都唔系呢人。你知如果你识我，你知我唔系咁嘅人，我中意玩嘻哈，开心一日就算噶，即系你叫我系咁记住嗰样嘢咧，仇恨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样嘢。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全新作品列强放送，追踪最新歌手情报，欣赏2022日语新歌。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全日语歌曲音乐节目《天空海阔》，白元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朝头早啊，咁啊都应该就唔会系烂瞓猪嚟噶啦。太阳白白咧，咁啊越晒就越高。不过唔知今日又系唔系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啦，今日朝头早唔知道太阳白白有冇准时翻工咧？ 哦，咁又开一半工喎、 啊。哎哟，有半工噶，原来佢都 系咁。另一半咧就系嗰啲云啊，啲云都好早开工啊。 嗯， 咁而家咧就系、是、都知道系日头噶啦。 系啊， 咁但系咧啲云可能太多啊。 嗯， 咁所以太阳白白嘅踪影就遮咁好咗大截啊，已经。 哦，咁啊，啲天气变化嘅嘢好犀利嘅。天文台又话咧，嚟紧两三日云量又云量增多啦，气温就稍低、啊。 哦，咁自然啦，遮咗太阳咁啊，自然就会冻少少啦。 系啦，跌几度啊？见到佢又话吹东北风啊，吹北风呢啲咁样，咁啊凉少少咯，系咪？ 即系话咁多云做咩咧？ 吓、 啊，但系咧。你当啲云少啲嘅时候咧，你又话啊，点解会咁晒嘅？好、奇怪。 系， 我成日觉得人类咧就唔系呢个地球上边嘅物种嚟。 系咩？ 因为咧系啊，即系同大自然永远都唔夹噶。即系譬如一只狮子、或者一只蚂蚁，佢哋会唔会话啊日头咁晒嘅？唔会噶嘛。即系佢哋会同个大自然好融合嘅。系、人类咧就会有啲游路，点、都唔系。大自然相处咁， 系可能啲蚂蚁同狮子都会嘈嘅，我哋听唔到啫。 诶，都系嘅，可能佢哋即系不断自自浸浸话， 系啊， 斋咁样。 啲蚂蚁啲竹苏咧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其实喺度闹紧噶。哎，我又落雨啊！呢嚿花生我搬唔到翻去，咁鬼线咁。 系啊，可能另外一句说话咧，佢喺度讲啊，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做嘢啦，正所谓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样啊。 系啊， 即系成日都听到呢句说话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嗯， 你赞唔赞成嘅？ 我又赞成嘅，即系始终咧，好多嘢都系最紧要相处得好，咁啊和平咧，先至可以大家谂下经济嘛，系咪？好简单嘅啫。咁如果你成日都有拗撬嘅，咁啊难搞啦，系咪先？咁啊大家咧都搵唔到食啦。 但係咁喎，如果大家都係抱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即係大家咩都唔做嘅啫。咁、如果咩都唔做，譬如你話經濟會發展得好啲，咁但係如果大家都係抱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今日唔好買股票啦，買大家都唔做嗰一樣嘢嘅時候，咁成個世界咪唔會向前行咯。 哦，咁要傾嘅，嘢都要做嘅、不過咧係喺大家有共識嘅情況底下咧，就一齊努力做。即係我覺得咁就最好啦、如果唔係咧，就容易意見多咧，哎呀，都係得個吉嘅啫，到時。 咁又係麻煩喎，即係要大家共識咗，有啲乜嘢事我哋可以做多啲、有啲乜嘢事我哋應該做少啲，咁就變咗又好難攞到個共識。咁變相咁、我哋每個人又要決定翻，究竟我哋應該做多啲事啊，定還是做少啲事？就好尴尬啦， 系啦，咁啊要有啲高智慧嘅人咧，去到吓、领导我哋咯，所以 咁所以咧都唔使讲到咁复杂，譬如话做创作呢个行头嘅啫，其他嘢唔知啊，譬如自己做咗创作咁多年以嚟咧，咁其实咧我遇得好多嘅老板啊，就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系。 呢、這个就好惨嘅，点解呢？因为其实创作就系应该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哦， 因为如果你永远唔做咧，你永远唔会多一啲嘢新嘅嘢带出嚟嘅。 系，创作咧，我又几赞成咧，系主动啲行多少少。因为创作咧就好特别嘅，因为我以前读过篇文章咧，佢就讲人类同其他动物有咩唔同噶嘛。咁人类同其他动物最不一样嘅地方咧，就系因为我哋有艺术啦。咁啊，艺术咧就好得意嘅，好自娱嘅艺术，即系见到啲作品啊，乜嘢都系，总之叫艺术嘅，我哋一望完佢，你揾你自己中意嘅咁样，譬如例如漫画，其实漫画都系艺术啦，你唔会见到只龟喺度画漫画噶嘛，系咪先？咁我哋可以透过咧呢类型嘅我哋自己喜欢嘅艺术咧，得到一种自娱，得到一种快乐，所以我觉得艺术咧应该系要做下。 咁呢个真系好好。傾嘅題目，我就係好快講咩叫藝術啦，即係成日都話藝術，何謂藝術咧咁樣？咁就係講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咁就係話老細們咧，永遠都係中意少啲嘢嘅。點解咧？因為佢唔使做咁多嘢啊嘛。咁所以做藝術行政嘅人咧，就好窄細啦。 係， 究竟佢係鼓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定還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因为如果你永远都是不做咧，创作是不会出嚟。创作就是建基在你不断做好多嘢，而在好多嘢里边，你才可以提炼到一些靓嘅嘢出嚟咯。 咁 但系做你只系做行政嘅就系调转噶嘛，唔好搞咁多嘢，大家我都系想安享晚年咁样，所以就系唔好搞啦咁样。所以我成日觉得你去 run 艺术同 run 一个颐养天年嘅公司咧，系两种态度嚟嘅。咁呢个以前我读我嘅学科就系读艺术行政啊嘛。所以呢个又系上堂以前讲过啦。我好快讲下咩叫艺术。其实艺术咧就系同大自然有关，就系艺术啦。所以你留意一下，如果你话一啲嘢你同大自然有关，点解你正话讲咧好啱嘅？你话望到啲嘢，你会觉得舒服。其实望到乜嘢你会觉得舒服啊？人类啊， 即系 望到 绿色嘅嘢、森林咁样。 几时开始你需要呢样嘢？因为当我哋远离咗大自然，所以我哋咪要创造一啲嘢出嚟，令我哋感觉系望翻大自然， 系、啊，其实 系舒服咯。 但大自然嘅胸襟好广阔啊！我哋人类离弃咗佢咧，但系佢一直喺度等紧我哋啊！ 所以又翻去最初讲啊，点解狮子、老虎或者只蚁，佢哋唔搞艺术呢？因为他们日日都在大自然，所以他们已经很舒服了。 他们可能又好像想我们这样看看电视，不知道会不会呢？ 其实应该不会。人类创造很多东西出来，譬如你创造个电视出来，你走过一些电器铺，他播什么东西？又是播回大自然的片给你看的。 是的，又播一些蚂蚁怎么搬花生。 所以个世界就是这样。 不断循环。循环再循环咁样，高境界呢啲。 所以今日阵间翻嚟，我哋再少一事，不如讲多一件事啦。 好啊，一阵间再倾。 好，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荣忠。 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6:44的时间，这个时候当然有我们的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 好了，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冻，别有洞天的冻。比较冻天都很容易理解嘅啫，哇！入咗入去嘅时候，你以为个山谷窟窿咁鬼细，哇！一入去，哇！唉，好大、啊，大过我大厅、啊。冻咧都有分好多种噶，例如咧嗱，中乳石，中乳石冻大家都知啦。中乳石系咩嚟嘅咧？中乳石咧喺水入面嘅一种钙质沉积形成嘅，含有二氧化碳嘅水咧就渗入咗石灰岩，溶解石灰岩入边嘅钙质。咁啊，呢啲咧喺个洞顶滴落嚟，因为水分蒸发咗，钙质啊又会变成固体嘅沉积落嚟，经过长时间嘅累积，就会形成咗中乳石啦。滴咗落地面上面嘅水啊，亦都系一样，形成咗咧就系石笋，所以就叫做地上嘅中乳石。水渗透岩石嘅裂缝，一滴一滴咁样滴出去噶，咁啊裂缝亦都会慢慢咧就形成咗一条越嚟越巨大嘅裂痕。再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洞穴，所以其实呢洞穴的形成是由水一滴一滴滴出来的。你想想几犀利，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形成了洞穴、深洞、地下河、地下湖和各种特别的地质结构，所以一滴一滴的水绝对不可以睇小、啊。好啦，我哋见到咧，一啲叫做点样区分啊，中乳石同埋石笋咧咁样。啊，中乳石咧就系从呢一个洞顶垂落嚟嘅，就好似冬天嗰啲屋顶咪嗰啲西方国家咧，咪有啲冰柱喺度嘅，嗱嗰啲咧就类似中乳石啦。好似喺春天嗰啲冒出嚟嗰啲竹笋咁样嘅样咧，嗰啲咧就叫做咧，嗰啲就叫石笋啦。啊，头先讲过啦，地上面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洞穴嘅。啊，当一个洞啊。溶洞的顶部崩塌就会形成了一个洞穴了。世界上最深的洞穴就位于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叫做让贝尔那洞。溶洞和普通的洞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入面都有很多就是神奇的事情好像就会发生这样。所以有时候的时候有时间大家就可以就未必去到的时候看多些那些叫做国家地理杂志那些节目你可以看得多哇动物啊狮子老虎啊甚至乎有关地质上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了解多些，那就会爱自己身处的地球多些了。 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 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紧，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五十分啊，一首歌曲叫做《留班同学》嘅《Dark One》。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今日嚟到星期四早上咯，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咧，亦都会有职场 KOL。今日朝头早咧，都系一个我好中意嘅一位朋友啊，阿海咧，咁啊会同我哋讲下咧有关于就系啲 fashion 嘅嘢。fashion 我唔识噶，好彩阿海会教下我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妈咪。 阿海啊，嗱，经常咧都见到有街上面嘅人咧着一啲反领嘅 T 恤啊，系咪叫做 polo 咧？我哋成日都叫 polo 咁样噶。 系啊，即系都俾咗一个好大路嘅统称佢咧，我哋就会叫做polo shirt polo shirt， 咁大家就会知道 T 恤咧就系圆领就咁，或者 V 领啦，我哋都可以叫 T 恤啦，系咪？咁啊冇领嘅，咁但系咧我哋就会知道原来另外有一种嘅上衫咧叫做 polo shirt， 咁佢就会系反领啦，前面可能有要扣钮嘅咁样。即係胸前可能會有兩三粒紐俾你扣，男士著嘅機會咧就會比女士就多啲嘅。咁我諗大家都已經有個形態出咗嚟咧，咩叫 polo shirt 啦咁樣咯。 嗯，咁但係其實呢一種嘅衫咧，我自己咧就麻麻地 carry 到嘅，因為咧我覺得咧著到我條頸好短咧，我塊面就更加肥咯。 咁你咪唔好扣曬紐咯。有啲人中意扣曬，有啲人中意唔扣。有啲人中意反領，有啲人就中意企領，有啲人就唔中意企領嘅，都好多著法嘅。不過咧，今日就想講下咧，其實 polo shirt 因為嚟到都夏天㗎啦嘛，真係都20几30度㗎啦，開始咧其實都會插翻啲 T 恤啦，或者男士們咧，其實而家翻工都好 casual 啊嘛，唔使一定要著恤衫㗎嘛。 嗯 ，polo shirt 其實都係男士們咧，即係翻工，我覺得都幾容易穿著嘅選擇，因為咧你就咁襯條西褲皮帶，其實就已經都叫做行出嚟，就算你翻 office 都幾 decent 嘅。 嗯， 甚至乎有啲再 casual 啲，但係又casual 得嚟，又想再莊重。少少嘅場合，你加件西裝褸，其實 polo shirt 係真係幾易著嘅喎，我都覺得係，同埋幾 carry 得個男自己有型嘅，我都覺得會， 都係嘅，因為佢嗰個領口位咧，俾人一種好似以為係恤衫嘅端莊，但係實質佢個布料咧，又俾人一種休閒嘅感覺喎。 係，因為多數都係 casual 少少噶嘛，咁我哋大啦一聽 polo 呢一個字咧，其實阿 Barbie 有冇諗過，其實 polo shirt 個起源究竟係點咧？話 polo 我哋就係馬球啦，咁。有冇谂过系咪真系同马术或者马球有关嘅咧个起源？ 如果你咁讲得，系咪真系有关呢？ 一讲 polo shirt 咧，好直接个谂法就系、是，喂，佢叫得叫做 polo， 同马球必定都有关系噶啦，即系都会咁谂。又或者你都会 picture 到啊，系、哦、以前咧啲人去骑马打马球嗰阵时咧，咦，又真系好似会着呢啲咁样嘅扣钮嘅上衫个波咁样啦。 嗯， 但系原来咧 polo shirt。是就真的跟运动有关，但是呢个起源呢就并不是马球、哦。 嗯。 Barbie 会估下其实是跟哪个运动有关呢？ 唔通是高尔夫球？ 嗯，未到。 未到啊。 当然好多高尔夫球手都会穿 polo shirt。 嗯。 但是个起源呢就不是高尔夫球。 定是网球呢？ 冇错啦。其实呢好多网球手呢其实他们打 golf 呢都是很厉害的。 哦。 因為他哋用嗰個姿勢咧，即係我哋好多時諗打網球，少少題外話下，即係有運動精上身咁樣啦。即係我哋揮拍嗰個過程，我哋成日咧都會諗啊，靠隻手啦。其實咧，你成個揮動嘅過程咧 ，even 係由隻腳開始去帶動，由你個腳啦，腰其實就唔係 exactly 腰，係你個我哋叫做一個 core 啦，即係你嗰、那個腰間入邊一個好深層嘅肌肉啦，係、你成個身體去帶動，唔係淨係靠手。同你打高爾夫球，你揮杆個動作咧，其實都幾似嘅。系啦，咁呢个就少少嘅题外话啦，咁样。 系， 原来咧 polo shirt 咧系由呢一个网球运动而产生嘅。 系， 系啦，原来咧仲要系同一个人咧就有关系嘅噃。件事咧就系点咧？其实咧就系、是、网球好早期咧，大家玩嘅时候咧 ，Barbie 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咧？当年咧玩网球咧，其实咧女士系着长裙噶。 嗯，咁咪好麻烦咯。 系啊，而家啲女仔咧打网球就系、是可能就咁一件背心裙啦，或者系一件上衫搭一条短嘅网球裙啦，甚至乎有啲女仔真系好热嘅天气，其实佢真系一个运动嘅 bra top。 再一條網球裙就打波㗎嘛。 係。 當年咧，其實網球興起嘅時候咧，其實係好正統嘅，佢哋咧就真係要著咧長裙咁樣，而男士咧佢哋打網球咧就係、是、著長袖衫同埋長褲噶。 哇！真係諗起都覺得佢熱啊，而且亦都好唔方便咯、啊，即係咁多衣物咧，尤其是加咗啲汗之後黐實個身咧，就哎呀好唔得喎，我覺得。 冇錯啊，咁然之後啦，就係、是、去到應該係1920几年嘅時候啦，咁咧就係、是、有一個咧即係網球嘅選手，一個網球嘅運動員，佢個名字我希望冇讀錯啦，佢就叫做 Vanilla Coser。 嗯。 就係、是、一個打網球嘅一個選手嚟啦，其實佢都幾犀利嘅，因為佢都贏過好多個嘅大滿貫嘅冠軍啦咁樣。佢開始咧就係話咧，覺得喂咁樣打波真係唔掂噶噃，於是乎咧佢咧就開始著咩咧，就係著呢一啲嘅 polo shirt。 嗯， 係啦，就喺個網球場上咧就打波啦。然後佢仲係點咧，著一啲輕盈啲嘅白色嘅短袖嘅 polo shirt 啦，同埋咧佢會覺得咧就係、是、話，咦如果咧佢將件衫將佢前短後長，側邊開個小叉位，喺佢哋喐動啊或者坐低嘅時候咧，就會冇咁論盡啦，就方便佢哋喐動啦。 係、 原來咧呢一、這個咧就係、是、polo shirt 嘅起源，呢、一個咧就係咧呢一個嘅 Vanilla Cos 啦，佢喺1926年嘅時候咧幫自己設計嘅一套嘅運動一套網球衫。 嗯。 然後咧就先至咧即係開始帶起咗咧，慢慢，咦你開始慢慢發覺網球嘅運動員咧。都會係著呢一種嘅 polo shirt 啦， 掀起咗潮流啦，就 冇錯啦，就掀起咗呢一個潮流。咁都不得不提啦，其實佢都有打雙打嘅， 嗯， 因為網球其實你會有單打，亦都有雙打嘅比賽啦。佢咧都有打過嘅混雙嘅， 係 混合雙打，即係佢同一個女士就去打雙打啦咁樣。 嗯， 佢當時嘅混雙拍檔咧就叫做 Susan Lennon。 嗯， 係啦，亦都係啦，本身頭先我哋咪講嘅。女士們咧，佢哋著打網球咧都要著長裙噶嘛。 嗯。 咁 Susan Lennon 咧，佢都係啦，就著呢啲咧，當其時被譽為咧唔標準嘅網球衫咧，就同佢搭檔打雙打，喺球場上面咧一樣揮灑自如。其實 Susan Lennon 咧都係一個好出色嘅網球手。 係。 如果大家都會有睇網球嘅話啦，其實而家喺法國網球公開賽係一個四大滿貫啦，即係網球。運動啊，四個大滿貫之一啦，就係、是、法國網球公開賽，其中一個球場咧就係、是、用 Susan Lennon 嚟到去命名噶啦。 嗯，勁啊！ 係啊，所以咧即係話其實 polo shirt 呢一單嘢咧，係大家唔好誤會係由呢一個馬術或者馬球開始誕生，其實咧就係、是、從網球運動開始誕生嘅。 嗯，其實咧我都係咧，因為諗翻咧睇嗰啲比賽嘅時候咧，邊一類運動嘅人最多著呢一類嘅衫咧，我覺得似係網球裝喎、 會㗎會㗎，因為咧特別喺譬如我哋講可能我哋頭先講個網球有四大滿貫啦咁樣，另外一個大滿貫咧就係、是、温布頓網球比賽，咁呢個都係大家會比較熟悉嘅一個四大滿貫嘅比賽。温布顿咧，佢哋对于球手个服装要求咧系特别高嘅。 嗯， 佢哋真系咧系会要求咧球手咧系要着白色衫啦，一定系白色衫。咁开头甚至乎咧都真系要着呢啲扣钮嘅 polo shirt。 嗯， 但系慢慢啦，时而世易啦，其实亦都因为嗰个运动嘅不断嘅演进啦，球手嘅发挥啊等等啦，咁样都开始放宽咗松懈咗噶啦。叫做就係佢哋開始會著啲圓領嘅 T 恤啦，甚至乎背心啦嚟對打波。不過喺温布頓咧，仍然佢哋都係堅持住嗰個原則咧，就係、是、一定要係白色衫。 嗯， 係啦，所以温布頓就比較即係喺呢一方面，佢哋嗰個規矩就守得緊啲嘅。 嗯哼，即係所以咧，每一種服裝嘅衍生或者係興起咧，其實都係一定有啲原因嘅。可能係因為便利啦，可能係因為即係有啲工作上需要去改變或者設計嘅服裝啦，慢慢變成一潮流之後咧，就可以流傳到去世界各地啦，令到我哋今日都可以著到 polo shirt 啦。 係啊，而家當然仲有啲網球手都好中意著 polo shirt， 都著得幾型嘅，例如就係祖高域啦， 係啊， 嘅網球手啦，咁祖高域都好中意著呢啲 polo shirt， 其實佢都係小表姐嚟嘅，都係著得好睇嘅。咁有啲網球手繼續咧，都仲會係呢一啲嘅傳統嘅著法咁樣咯。係啊，幾得意㗎，即係原來。時裝唔一定係要由時裝設計師設計出嚟、運動員都可以成為時裝設計師嘅。 係啊，就等於好多人都係因為有啲需要咁樣去設計一種嘅衫，咁、所以就設計咗啲新嘅款式出嚟咯。 係啊， 好啦，咁啊，今朝早同阿海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好，下次再傾。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係好攰，點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啊吓。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咁啊，白元浩小白咧，同你哋睇下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9嘅时间，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而家咧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先同我哋咧就望一望嗰个交通嘅情况咯。 好啊，咁同大家讲一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都系正常嘅，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就喺尖沙咀嘅汉口道啦，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住海防道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另外咧都系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慢线咧都系封。经过就要小心啦。 嗯，哦，那都很简短啦。而家啲交通消息都是好的，不过咧，即系如果迟啲开学嘅时候咧，咁大家更加就要留意住啊。咁呢段时间 ，Didi 都揾咗好多有关于交通上面嘅一啲资讯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又系资讯啦，又系想同你讨论一个嗰啲揸车嘅人嘅观点噶。嗱，你知啦，香港人咧假期去大屿山玩啦，好中意噶。咁啊，尤其是你要去昂坪啊或者大澳啲地方咧，一定要经过一啲封闭嘅道路噶嘛。咁想去大屿山。自驾游的朋友呢就一定要申请这个禁区指 引。是啊，我们之前都讲过啊。 但是近日网上呢有人提出一个论点，已经申请了禁区指引大澳玩，其实呢冇理由啊，理应咧自由泊车就唔应该会被抄牌噶嘛。好啦，咁啲网民咧就纷纷咧讨论呢一个咁特别嘅观点，你点睇咧？ 入到入去嘅话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冇揸车入去啦。不过咧，我认为就算入到入去，我有个禁区纸都好啦，入边都应该咧系有佢哋自己要遵守翻个交通嘅规则嘅，即系有划咗停车场嘅位置，你先至可以泊，而唔系就代表你入到入去嘅话咧。就冇网管就由你乱揸咁，我觉得呢个肯定唔系，因为入面有好多路咧，又唔系话你有禁区纸就入得啦，好多又有好多野生动物喺度啦，都有更加多嘅嘢，我觉得要遵守添啊。 系咯，所以咧，个人开个 post 就话啦，我揸咗车入去啦，已经申请咗大屿山自驾游啦，点解泊车俾人抄牌咁样？咁啲网民梗系拧晒。 咁佢泊嗰个位喺边先？ 喺隨街拍啦，梗係 咁啊，梗係唔啱啦。 係咯，咁真係好奇怪。咁但係依一個仁兄嘅理論都好得意喎。佢話咧，佢話因為目測到咧冇足夠嘅泊車位啦。咁既然你俾得我禁區紙揸得入去嘅話，咁你俾得嘅揸得入去，咁當然就係可以任我拍啦。 咁入邊個位好大噶嘛？佢咁啱睇到嗰個位冇曬標位，咁其實其他地方都可能仲有標位咧。 所以啲人嘅論點好得意。佢既然你都唔夠位拍啦，咁做咩俾一個禁區紙我揸入去啊？做咩要抄我牌咁樣？你好唔好笑啊？ 咁真係唔啱嘅。咁一定係佢犯咗法或者觸犯咗某一啲交通條例，咁先至會俾人抄牌嘅。其實應該咁諗啊嘛。因為而家抄牌咧，其實好均真嘅，亦都好快脆。你撳個掣就已經抄咗牌 啦。而家真係快到不～ 系啊，即刻編張紙出嚟咁啊，攝喺度，字都 就 唔 使驚你睇唔到啊，驚你料啊，而家直情嘟一嘟就得啦， 冇錯啦， 八達通咁樣，非常之快脆啊。咁其實禁區紙咧，其實全名咧叫做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啦，都係配合大嶼山呢個自駕遊駕駛嘅，即係俾啲市民咧喺唔繁忙嘅日子咧就可以入去玩下咁樣咯。咁所以運輸署咧關於大嶼山自駕遊計劃咧喺個頁面已經上得好清楚噶啦，許可證嗰一欄咧就寫住大嶼山封閉道路許可證咧就。冇授予你任何嘅權利咧，可以任何地方泊車。 哦，咁咪要睇清楚呢條文啦。 係啊，咁啊，就同大家講下，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不過假期唔得㗎，記住啊。大嶼山自駕遊依一個計劃咧，你可以申請咧，只係星期一至五嘅公共假期就唔可以㗎啦。係，就係可以。行嘅時間咧就係上晝8点到下晝7点啦，每日名額有25个，先到先。 先得嘅。咁啊，透過運輸署嘅網上服務申請啦，嗰個名就叫做大嶼山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係。 咁咧申請咗呢個許可證之後咧，費用係幾多錢呢？就係$75嘅。 哦。 咁喺輸入咗要嘅資料之後，俾埋錢之後咧，幾好嘅喎。 嗯。 你會即時知道申請結果，咁跟住就可以攞呢個許可證啦。 嗯，咁啊，不過要排隊嘅。 嗯，當然啦。 咁啊，我都有聽過啲人講就話想申請，哇，不過咧都唔知排到幾時啦，咁樣都有聽過嘅。 係啊，你睇下有冇位啊，當然你申請嘅日子。 冇錯啦，咁啊，大家特別而家啦，即係大家好多時都唔會選擇去海外旅行嘅時候，可能呢啲即係大嶼山啊、自駕遊咧就好容易敷啊。 係啊，平日咯，不過最主要都係可以去玩。不過疫情咧，希望越嚟越少啦，大家可以好開心咁樣去玩咯。 係啦，不過入到去記住遵守翻啲交通規則喎。 係啊， 睇清楚啲條文。 所以咧，我覺得咧，越嚟越覺得咧，每個人嘅諗法真係好特別嘅。 係啊，一樣米養百樣人啊。 冇錯啦。 係啊，咁啊，如果大家要申請嘅話，就留意翻相關嘅手續啦嚇。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先。早晨，阿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聽眾。早晨，早晨啦。 早晨，咁啊，有機會嘅話咧，去下大嶼山揸車都幾得意嘅。不過佢入邊咧太多牛啊，我覺得牛啊、豬啊呢啲咧，我都好擔心揸車嘅時候見到佢哋。逼我又唔想，我又唔捨得喎。咁啊，佢哋喺條路中間又點算咧？咁都幾頭痕喎呢啲位 置。互相忍讓咯，等佢過先啦。咁啊， 佢可以瞓一晚嘅喎。哦，啲牛 繞過佢哋咯，冇計啦。你進入咗個地盤啊，俾翻幾分薄面都要。 喂，你又啱啊！我哋進入咗佢嘅地盤㗎，嗰個係 係係咁啊，即係。大家享受喺郊外之中啦，今日繼續好天氣啊嚇，咁啊藍天白雲都有嘅，咁啊能見度亦都相當之高啦。但要留意一樣嘢，今日好似涼咗少少啊，即係大家温度嚟講，好似即係比早嗰一兩日咧就同一個時間就涼少少咁多多，係少少咋，千祈唔好覺得話喂著翻件厚褸先啊，咁千祈唔好啊，因為即係到咗中午時間咧，理論上都應該會熱翻好多。咁樣咁啊，嚟緊就長假期啦。今日咧，就算翻公司嘅途程之中咧，其實咧相對嘅車都少好多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頭搭尾啦，即係請多一兩日假。 係啊。 琴日同樣時間已經同小白講，可能有啲朋友仔琴日已經請假，因為琴日已經有一場歐聯啊嘛。咁啊，即係前日有場歐聯，咁琴日有場歐聯啦，係咪先？曼城對馬體會啦，咁啊，賽果我都未睇，因為我琴日真係頂唔順啦，唔可以連續兩晚都係歐聯 嘅嘢。曼城啊， 曼城 好似曼城對皇馬四強。 哦，咁啊，幾好啊！ 再留意下 嚇。係啦，咁啊，睇下馬體會頂唔頂得順啦，一陣就睇翻啲精華，我先知道啊嚇，未温書。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先。 好，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間炎熱以及咧就乾燥嘅，最高嘅氣温大概30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間咧都係炎熱嘅嚇。咁啊，隨後兩三日雲量嘅增多，氣温咧就會稍低。咁啊，見到而家都變咗吹呢個和緩北至到東北風，所以咧咁啊濕度咧都開始下降啦。咁啊，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2%，的確咧就冇前一兩日咧就嗰種濕啊熱啊嘅感覺。咁啊，換嚟都係一啲爽少少嘅，就算23度嘅氣温或者30度嘅時候咧，中午啦，咁啊可能都因為天氣乾燥咧，就冇咁辛苦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低水平嚟嘅。時間嚟到7:16嘅時候，有我哋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一齊聽聽先。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有資深經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Jerry 啊，我真系好好奇咧，你作为经理人，你乜嘢范畴嘅人都签过啦，系咪先？艺术家又有啦，运动员又有啦，艺人我当然就最想知啦。其实咧，你拣佢哋或者你见到佢嗰个所谓嘅见面嘅过程啦 ，interview 嘅过程啦，系点样嘅咧？ 哇，系你好似问紧我见工咁样话。 吓，直头就系见工啦。虽然其实个模式系咪应该唔系几次见工噶？ 首先澄清一下先，咁我唔系做过好多，即系100多个先叫多嘛。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啦，你 冇啊，因为我哋呢啲中小型公司唔能够做太多啊。之前讲过啦嘛，你其实每一间公司佢哋嗰个资源唔同噶嘛。 嗯， 咁你譬如你跨国大公司，你嗰、那个资源多嘅时候，咁我譬如好简单，咩叫资源多啫？譬如你有啲举例有唱片公司啊，有唱片公司点样搵钱嘅啫？举例佢哋过往可能已经喺个行业入面有3、4、5、60年，佢哋啲歌啊，又嗰啲叫咩啊？佢哋个 fat category 啊，个 library 啊， 嗯， 咁啲钱全部收紧版税噶嘛， 系， 咁你咪变咗又可以用音乐去继续栽培新嘅音乐咯， 嗯， 咁所以我哋呢啲叫做中小型嘅公司咧，就唔能够话冇嗰类型嘅资源咧，咁变咗我哋同大公司去睇我哋叫做 talent 啦 ，talent management 啦， 嗯， 嗰、那个 angle 有啲唔同嘅， 系。 咁你話，至於你話係 interview， 呢個字太過概括啦，絕對唔能夠話所有都好似係見工咁。點解呢？好簡單啫嘛。嗱，我之前有提過啦，我好少做新人噶嘛， 嗯， 即係少到有做啦，但係好少啦。咁、 嗯、 即係既然如果唔係做新人，即係嗰個人係已經係有某一方面嘅 talent 曾經展現過啦， 嗯，或者已經入咗行有人識嗰啲啦。 是啊，入咗行啦，或者佢系某一个专业界别，即系你一定系有翻咁上下，先至你会大家互相觉得大家需要大家噶嘛。咁、 嗯、 所以嗰类型咧就我就唔会用 interview 呢个字去形容嘅、 嗯， 因为 again， 因为我自己亦都我要审视埋我自己嘅身份问题啊嘛，我唔系全个地区或者国家最大嗰间公司啊嘛，系、 嗯、 咪？咁变咗就好多时候咧就系倾偈倾出嚟嘅， 系 啊，或者睇下。你有嗰個揾經理人公司或者轉經理人公司嘅需要、 嗯， 或者我又咁啱巧我對於呢一個範疇嘅人有興趣，咁、 嗯、 咧、那個所謂嘅 interview 嘅過程咧就傾偈傾出嚟嘅。 係， 如果要 interview 嘅，就唔一定淨係新人啦，可能係啲啱啱初露頭角，譬如真係有啲可能係類似啲KOL influencer 嗰類型啦，或者新進嘅年輕嘅藝術家啦， 嗯、 或者當然係你講緊嘅新進嘅演藝界嘅朋友啦， 嗯哼， 嗰啲咧就會靠近少少頭先你講嗰樣嘢叫 interview 嘅嘢啦。 嗯，因為咧好多嗰啲訪問咧，問翻啲經理人咧，嗰啲經理人都會講噶嘛，話啊，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就點點點啊，佢又喺我面前咧又做咗個乜嘢嘅表演，咁我就好印象深刻啦。於是我就成日覺得啦，哎，係咪真係次次都係約喺 studio 見啊，定還是係好似有啲才藝表演環節嘅咧？到底個過程係點樣發生嘅咧？ 咦，弊家伙，有啲咁嘅節目咁我真係好少留意有經理人受訪問，真係冇咩人訪問你講我，係咪由你訪問緊？嗱，頭先你講個 case 絕對有嘅，因為點解咧？譬如好簡單啫嘛，舉例你有個朋友，你有個阿爸咪，你有個朋友，喂 Jerry 啊，我有個侄女咁樣啊，譬如侄仔咁樣，喂，唱歌跳舞或者某一方面嘅親人都好了得嘅，喂，我覺得我不如啦，佢又想做與唔想做十五十六之間。喂，不如我介紹俾你，你俾啲意見啦。嗱，呢句係最多，我諗我有人問過我呢個問題，我諗冇三十次都廿幾次噶啦。 嗯， 咁嗱，嗰啲 case 發生嘅時候咧，就會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啦。就算我未必去一個 studio 見你， 嗯， 我都會有個好啦，你好冇問題啊。媽咪，我同你咁老友，你話你個侄女侄仔想入行嘅，就算我唔簽佢都好啦，我見下佢冇問題。 嗯， 咁你都會好一個比較介乎荒謬與唔荒謬嘅方式啦。 嗯， 點解咧？點解要介乎咧？因為太過荒謬，我驚你嗰個年輕人唔係好習慣，同埋加上我同你朋友關係。 係啊， 但係太過唔荒謬咧，我就會覺得你令到嗰位想入行嘅人低估咗呢個職業嘅認真性啊。 嗯， 其實我好怕呢樣嘢，因為你好地地咧，你去寫字樓見一份工咧，你就會覺得好嚴重啊！嗰件事你會好認真啊！ 係 啊！如果我同你去個公園度咁樣見啊，去個 tea buffet 咁樣見咧，你就覺得嗰件事好 hea 係啊！ 所以我就會選擇一個叫做介乎荒謬與唔荒謬嘅方式去見，同埋會限住時間見咯。 嗯， 即係我同你可以傾三個鐘 啊， 我唔會同一個想見嘅人傾三個鐘咯。 嗯。 啊！你傾得太多嘅時候咧，其實就會離咗題啦，同埋又係嗰樣嘢咧，失去咗嗰、那個即係太過關係啊。 嗯， 咁、 嗯、 你唔同啊嘛。如果我係個嗰、那個電影製作公司，我梗係花幣啦。咁我有資源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做經理，我就唔會咁樣處理嗰件事咯。 嗯。 咁好啦，咁跟住你咪我咪頭先嗰樣嘢就係你講。如果你話俾我聽，喂唔係喎 ，Jerry 去飲下午茶唔掂，我呢個咧真係唱歌好勁嘅，唱到就 Celine Dion 咁樣嘅。 嗯。 咁我就真係會係咪㗎？你俾咁我就會話，喂，俾你俾個 demo 嚟聽下先啦。咁、啊、如果真係覺得，咦喂，好厲害喎、啊。 嗯。 咁我就真係可能會喺個 studio 見你啦。 嗯。 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建嘅嗰個模式咧，係要其實好非常究竟嗰個人係個咩人啊，或者你覺得你同我講緊，即係雖然你唔係刻意去 sell 佢啦，即係我暫時用住呢個字先啦。你 sell 佢嘅時候咧，咁我哋要咁樣去審視，先至決定點樣去見一個人咯。咁我諗初步第一個樣嘢喺嗰個即係促成呢件事第一個見面會係咁樣嘅運作咯。通常 你令我諗翻起咧，好多年之前咧，我原來都係有試過咁樣去見一啲前輩嘅，都係搭上搭咁樣。咁但係咧，我個經歷就有少少古怪嘅，因為我見嗰個咧係音樂嘅前輩啦，但係嗰個前輩就叫我去做電台嘅。 咁好明显佢都 spot 到你多方面嘅 talent 啦。 啊，所以我就觉得啊，几有趣喎！呢啲所谓嘅见面啊，或者呢啲唔知算唔算 interview 啦，咁其实可能分分钟咧，唔系话真系最冧尾系一个职业嘅路向去做到呢件事啦，反而就好似我咁啦，吓乜无啦啦叫我做电台咁搞笑嘅，我自己都冇谂过咁样咯。 嗱，其实我谂嗱，即系有好听有唔好听嗰面嘅。 系。 咁你咁多年前，我唔怕讲啲唔好听嘅嘢俾你听。 系啊，讲一讲。 其实负面嘅咪就系觉得你唱歌唔得咯。 哦，系啊，但佢冇听我唱歌嘅喎又。 但系正面咧，系啦，但系正面咧，就可能觉得你有多方面嘅 talent。头先我讲嗰样嘢啦。 嗯。 系嘛？咁嗱，有冇喺我身上？我有发生过，我有发生过咯。 系。 但系就同你嗰个 case 有少少唔同啦。 嗯。 曾经有一位年轻嘅导演，佢就揾我，唔知点解佢哋觉得。佢嘅父母覺得，哎呀，你咁年輕嘅導演又，佢哋梗係覺得佢係一個好嘅導演啦。攞個獎啊，攞個證嘅。哎呀，你去揾阿 Jerry 啦，佢實幫到你噶。咁我當其實我覺得導演嗰度經理人其實真係你哋有少少過分誇獎我哋經理人嘅能力啦，係咪？咁你哋導演要揾電影公司啊咁樣噶嘛？咁當然啦，我亦都有幫佢做咗唔少嘢嘅。 嗯嗯。 啊，咁但系最终其实或者唔好话最终，我第一件事我系做咩啫？其实我都系 refer 介绍佢去俾一啲好资深嘅电影人， 嗯， 或者一啲好资深嘅制作公司嘅前辈， 系 等佢哋去讨论究竟呢位导演喺呢一个，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做特别系表演艺术啊，或者呢一方面嘅即系俾大众睇嘅艺术咧。唔单止净系睇你嘅 talent 噶， 嗯， 你睇你了解唔了解到本地嘅市场。 系， 我之前都讲过啦嘛，你喺香港其实唱 R&B 好难唱到红嘅，因为本身 R&B 嗰个受众唔多，唔系冇人中意听，系嘛？咁变咗，如果你真系要认识唱 R&B 嘅人，你要话俾你听，你会喺呢个市场度立足嗰个机会有几大咯？咁同埋你唔同我唱歌，你中意自己唱都得，你咪系咁唱咯，你搵唔到食系你嘅自己嘅事啊！但系如果你系导演咧，你系会依靠人哋嘅投资去做嗰样嘢噶嘛？咁投资者唔会俾你中意嗰样嘢去攞佢哋啲钱邮费 嘅。 咁所以变咗我哋去介绍嘅时候，其实咪就系想带啲其他嘅前辈啊，或者所谓专家。去唔单止去唔系净系睇你个人，我亦都要话翻俾你听。哦，你做开呢样嘢噶，无疑我睇过你个作品好好，但系咧，即系嗰堆但系就系其实系一个现实嘅写照咯。咁所以我都有反映，我都有 refer 人，好似头先你咁样嗰个 case 咁样咯。 嗯咁所以即系其实都唔系好似我想象中咁样咧，见工，大家喺一个 reset 咁样，然之后啊，你自我介绍下啦，咁跟住就系一个流程咁样嘅模式，又唔系几似。 我谂家家公司个经理嘅做法唔同啦。 嗯， 一般嚟讲我就唔会咁样做嘅，唔会咁样做嘅原因系因为，除咗你话资源有限，呢其实资源都即系你硬大嘅公司，其实资源都有限噶。 嗯， 即系我可以签两个， 嗯， 你叻晒，你咪签二十个。 系。 你唔可以簽2000個噶嘛？你唔係簽嗰啲，即係你唔係嗰啲 MCN 公司簽網紅，即係唔使負責嗰啲咧。咁如果我要去叫做即係俗啲講嘅話，要唔好話捧你嗰啲真係好俗，即係好似好勁咁樣啊！ 但係呢個有事實喎。 我要栽培你啦，或者我要協助你，咪我就中意講協助嘅，因為講到尾係如果揾到錢賺大嚿嗰個係你咯，唔係我咯。咁我係協助你嘅啫，其實即係今日 你真 係 好好喎咁。 今日我係你老闆咧，其實我係好希望好快好快你係我老闆咯。 嗯， 係嘛？即係如果永遠我係你老闆，即係永遠我要俾錢你啦，係咪先？其實喺嗰、個變咗你，哎呀，真係要培養佢啊！即係我要教導啊，即係要即係要淋花啊，要俾太陽佢曬啊，咁各樣嘅嘢嘅時候，咁我唔會用一即係嗰個 interview， 我唔會係用一個公式啦，因為我想究竟，因為你可能呢條公式上面你可能會輸， 嗯， 但係可能喺另外一條公式上面你計到條數出嚟俾我睇，你有機會贏。 我第一次做訪問同你傾偈嘅時候，我已經講過啦，即係我唔相信呢一個行業或者好多嘅行業係有一條公式嘅咯。 嗯， 即係我覺得生活，我覺得人生係冇公式嘅，有條基本嘅路徑， 嗯， 叫做行嗰個方向，乜嘢係唔好行，咩係錯嘅，係啊，你盡量避。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跟住呢條公式行你就贏緊咧？咁唔係噶嘛。咁大佬一間公司，個個都做緊嗰樣嘢㗎啦，又唔個個都做咗 CEO 啊？唔會噶嘛。咁， 嗯， 所以就變咗我，既然我變咗我逆向諗翻轉頭嘅時候，我就唔會咁樣去審視一個人嘅 talent 咯。 嗯， 就係咁啦。所以即係你話初步嘅就咁第一口，你問我見面會，咁其實見面嘅時候有冇啲趣事咧？仲有嘅。咁如果你覺得有興趣講下呢樣嘢嘅，我下一集再同你講下啲趣事啦。 梗係有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Jerry 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8啦，出面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3嘅，咁啊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由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今日系4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14，适宜嫁娶、纳采、祭祀。祈福、出行、移洗、求医。 今日好翻啲， 咁就好啦。今日忌开市、动土、破土。 哎呀，今日要做， 轻松做啦。今日都系国际望向天空日。 我会多啲抬头望天，唔会净系挂住低头玩智能产品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乌战事持续，俄军表示马里乌波尔市有过千名乌克兰士兵投降，港口已经获得全面解放。乌克兰承认部分守军投降，但系部分未有投降的士兵仍然顽强抵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美国批准对乌克兰提供$80亿军事援助。俄罗斯宣布制裁398名美国众议员和87名加拿大参议员，回应美国上月制裁俄罗斯国家杜马328名议员。俄罗斯外交部又说继续和乌克兰在网上谈判，但是指责乌方在基辅进行军事行动拖延谈判。乌克兰引述情报显示，俄国情报单位计划透过挑衅指控乌方要为冲突升级负责，作为使用核武的借口。东部顿巴斯地区是可能的范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地铁站枪击案疑犯落网，他是62岁男子詹姆斯。检察一方表示，将以在公共运输系统进行暴力攻击的罪名将他起诉，若果罪名成立，可被判终身监禁。警方说透过居民提供线索，在距离案发现场大约10多公里的曼哈顿下城区将他拘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调查人员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枪支确认是詹姆斯购买之后将他列为疑犯，又在他的汽车上发现一支半自动手枪、3个弹夹、一把斧头，亦发现烟花和一罐汽油。有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相信詹姆斯犯案时手枪突然卡弹，否则死伤者数目会更多。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

共创未来。 B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C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哇，款款都好似差唔多咁嘅。 哎呀，你等我谂谂先啊。首先系呢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咧。啊，呢个谂法实在太临线啦。 系咯，外交唔系请客食饭，又点可以一味做顺德人呢？ 咁你觉得系求同存异，共创未来啊，定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 呢两个太接近啦，二选一，唔通真系要靠估？ 嗯，好啦。我估 A 求同存异，共创未来。 错啊错啊错啊，实在太可惜啦。正确答案是 B， 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个的睦邻友好政策。讲多少少啦，近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渐入佳境，经济关系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迅速升温，到了现在东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中哥 Kitty 可以讲下呢一个啦。咁啊，朝头早咧，大家都会有洗面嘅习惯，嗯，会唔会用面巾啊？ 会， 唔会， 唔会啊？你就咁用水洗啊？ 系啊， 你有冇睇得广告？ 是啊，面嗰啲面纸咯，系啊。 哦，可能你睇得广告嗰啲多咧，佢化妆品嗰啲叫做洗面广告咧。 唔系，我好细个已经系咁啊！我读中学嘅时候已经用 护肤啦，要 面纸啊，系啊。 我面 唔系因为咧，我本身对我之前咪话对气味好敏感啊嘛。咁，我细个嘅时候，即系大家屋企人用面巾，即系每人一条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觉得嗰一个位置系充斥住一阵 臭味 啦，系啦，啊，即系无论点样洗，即系之后你再用翻啲番碱洗啊咁样，咁用一排咧又会有。咁后来我就知道，原来系因为即系嗰啲湿咧，除非你即刻烘干佢啦，如果唔系，好容易就有啲細菌喺度，咁我塊面好緊要啊嘛！嗰時覺得咁梗係唔可以將啲污糟嘢擺塊面度啦。於是乎我就即係好似美容院咁咯，即係譬如你去美容院，佢幫你洗面，洗完面佢都唔會用毛巾幫你抹面噶嘛，佢都係用面紙咯，即係面紙巾啊 ，facial tissue 啊，咁樣印一印咯。 我真係好少做呢啲男士護膚嗰啲嘢，所以我麻麻，我唔知道個流程啊， 係 同埋太耐啦，有好多人都兩年冇入過美容院啦， 係 咁，所以唔記得 咗，忘記咗， 簡直天方夜譚啊！日日都用啲面紙去印面上面啲水咧。 但其實你都唔係洗好多次面啫嘛， 你唔係油性皮膚啊，我洗好多次㗎，即係我特別中意即係做運動啊、打籃球嗰啲咁嘅男仔，我因為要洗好多次面。 因為男士咧可能中意啲即係光陽味重啲啊 ，raw 啲啊，洗完面之後咧，跟住咧就攞塊毛巾擦擦擦擦抹。都要大力啲噶嘛， 都系咁噶。 如果面紙或者紙巾咧，好容易抹穿啊。 係啊， 所以你要揾啲堅韌啲嘅牌子啦。 因為咧，我通常係整收條毛巾，跟住咪抹咯。咁但係我估好多女士咧，都係好似啲電視廣告嗰啲咁樣，即係將啲水潑喺塊面嗰度洗面咁樣嘅。你係咪咁洗面嘅？ 我潑係啊，潑上去洗咯，跟住就印咯。 唔係，我都係潑完之後再捽咯。 係咩？我唔潑㗎，因為我覺得咧，潑到成個洗手间湿晒咧，我唔中意嗰感觉。 咁大力咯，你唔使好似广告咁泼到咁大力噶。 哦，我呢啲光阳味 系啊， 浓嘅男仔，我好似铁血战士。 你有冇睇？系啊 ，Rambo 啊，阿陆之华嗰啲咁样咧， 即 通常入到去 伤之后， 受完伤或者去到深山咧，就喺啲河边咧，就攞啲水咁样 啊，啪声啊，要啲水打落块面嗰度，面颊嗰度。 即如果你谂下，即系譬如史泰龙佢哋去到河边，跟住攞啲水慢慢敷下，再攞翻纸巾出嚟抹，哇，争几远两件事嚟 啊！但你唔系史泰龙啊嘛。 太 我觉得自己是史泰龙。 OK OK， 喂，但系史泰龙都要换面巾咯，我净系想讲，系、啦，即系如果你唔系用面纸去到印干啦，即系你用面巾啦，即系都唔可以一条巾咧用好耐啊，即系唔可以走天涯。我 唔好讲史泰龙块面啊，好紧致啊，史泰龙块面，佢唔止用面巾啦， 都系嘅演员咧，都唔分男女士，都系有啲系特别中意即系保护自己面嘅皮肤嘅。咁以前有一个娱乐圈嘅前辈咧，男士嚟嘅，男士。咁佢就嗰、那個化妝咧，用嗰啲普通一卷嗰啲廁紙，即係譬如不過落妝或者化妝嘅時候，用嗰啲廁紙一卷嗰啲、卷幾張，通常咪卷幾張喺手度打圈，然之後就抹塊面嘅，有啲係咁樣噶嘛。跟住佢有一次發脾氣，做咩啊？俾紙巾我啊！要一定要攞一盒一盒嗰啲咧， 嗰啲咪叫面紙咯，但係 好柔軟嗰啲去抹佢塊面先啦。 因为洗手间嗰啲系有粉飞出嚟噶嘛， 系边个前？ 我阵间先讲。 好啊，我成日都话咪后嘅世界 系最丰富噶。 好，咪前嘅世界讲翻消委会呢个研究， 系 系啦，关于咧。毛巾嘅咁啊，消委会啊测试咧市面上咧40款咧不同价格嘅浴巾嘅样本，咁啊，货你冲凉用嗰啲啦，发现咧样本咧嘅吸水表现咧好参差，咁啊，不同嘅样本咧吸水嘅时间咧，三秒到50秒不等，即系如果你话想冲完凉咁啊，印干个身咁样，最叻嗰啲三秒印干， 三秒好劲喎，速干噶咯， 系啊， 其实 最渣嗰啲咧50秒， 一分钟 都，一分钟都几耐， 唔系因为即系毛巾嗰个。質地是很不同的， 是 真的很不同。 咁跟住消委會又講啦，話就算千幾蚊一條嘅毛巾咧，都唔係代表特別好。嗱，呢度唔講牌子啦，但係消委會嘅選擇越看就會知道曬啲牌子一目了然啦。 而家仲有咁多牌子，牌子以前咪得一隻牌子，白色嗰條身體健康咯，冇噶啦嘛。 竹君啊， 竹君安好啊，定竹君健康啊， 類似啦，有多安康演進版，不過 條嘅啫嘛。 我自己人生又未用過千幾蚊條毛巾， 我都未。 除咗你話 staycation 去5星级、6星级酒店嗰啲一定用啲贵毛巾嘅，我深信啦，系咪先？你有冇用过千几蚊条毛巾？ 我自己买梗系冇啦， 我都系用100多蚊条毛巾 嘅。哇，我都冇喎， 系咩？ 系啊， 有啲大嗰啲浴巾系要100多蚊条 嘅， 你全身咁， 因为我屋企唔用嗰啲大条，即系包住成个人嗰啲，我唔用噶嘛，我都用嗰啲剧量系即系一幅咁大幅嗰啲嗰只抹晒全身噶啦。 好大条嗰啲，即系好似啲男士去完桑拿浴 室，又系卖广告嗰啲啊嘛，一下就覆住咗自己啦。 我屋企又唔系桑拿。直头嗰块巾都唔使包， 系咁样 出嚟就得咯，系咪先？ 咁你唔同啊，你唔同啊，系咪先？有啲屋企有大有细嗰啲，包好啲。 你屋企有大有细，你着衫出嚟啦，仲包？ 系咯，我又唔明啦，系我成呢个又系电影使然啊。有阵时咧，电影因为好影响我哋嘅生活，即系你觉得啲男人咧冲完凉咧，即系要。打大赤啦，上身喎， 跟住就圍住下邊， 圍住下邊，係啦，好似好型咁樣，啲江湖味咁樣。但明明喺自己屋企啊，留意翻係 男咪做咩啫？ 係啊， 八哥咪著衫咯。 但你都識講係電影啦，佢係俾你睇，唔係俾佢屋企人睇啊嘛。 咁啊係啊。Kitty 有冇用過千幾蚊條毛巾？ 我冇啊，我點會捨得買？但我身邊有朋友咧，佢真係話佢係好中意用啲貴嘅毛巾嘅。咁我聽到我梗係覺得哇，千幾蚊咁你洗擺落洗衣機洗嗰啲咪好肉赤，即係會唔會？洗兩洗佢又硬咗啊，定係點樣噶嘛？咁我估咧，即係佢千幾蚊咧，未必係所有功能都做得最好。即係頭先你話，譬如佢係咪 吸水啊？ 係啦，吸水吸得最好，可能佢係嗰個質地好柔軟。 係 即係等你擺上身嘅時候，你覺得哇，好似有人攬住你啊咁樣嘅，係啦。即係我朋友係咁樣形容啦，所以佢就會覺得啊，有 住你添啊， 係啊。 咁點解唔揾人？真係揾個人攬住你，要揾條毛巾攬住， 貴啲嘛？ 唔 係 人人都有， 揾個人攬住你貴啲。 sorry， 應該貴啲啊嘛。如果用錢去衡量啦，如果唔用錢去衡量，更加。首先唔應該用錢啦，係 啊， 唔係同埋肯攬住你咧，未必係你濕身嘅時候肯攬住你啊， 乾身嘅時候 係啦，所以毛巾咧係可以做到嗰個效果。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咁啊，除咗吸水之外咧，咁啊，其實消委會又發現咧，咁有啲抗菌毛巾噶嘛。 哦， 嗱，抗菌呢樣嘢又最重要，因為一開始問 Kitty 都話：，喂，你驚有啲噏味咁啊，會 都係啲菌嚟啫， 菌啊咁啲性咁樣啦。咁啊，原來咧有啲產地嚟自日本嘅啦，抗菌能力咧都幾強。强嘅啊，消委会系咁样讲，佢唔会话强呢个字嘅，话、抗菌表现尚算不足啊，尚算不足，可能喺消委会嚟讲已经算系好叻噶啦，咁样啊吓，咁啊，即系洗50次到咧，佢嗰、那个叫做有啲肺炎菌。 菌啊，同埋嗰啲金黄葡萄球菌咧，都会相对系低一啲嘅咁样。咁即系有阵时就平嘢有好咯，有阵时就平嘢就都真系争少少嘅。咁 呢个真系好鬼尴尬。譬如你买条毛巾，咁你梗系想日日洗噶啦，因为你唔洗你又话唔干净。好啦，唔通你日日洗嘅时候，佢折旧率就好快噶嘛？日日洗，咁你可能你话五十次， 系啊， 即系个零月已经五十次噶啦。 系啊，即系消委会都系咁样建议啊。一般咧使用或者清洗五十次至到六十次左右咧，就要更换毛巾噶啦。系啊，真噶呢个。 咁如果我买条千几蚊嘅，用两个月。咁咪即係五百幾蚊個月就一條毛巾？ 唔係我講噶，消委會講。但我自己都唔係噶，我大概都係四個月到先換一條毛巾。 嗯嗯嗯， 係啊。 我諗都 depends 係咩毛巾嘅啦。譬如你話沖涼， 其實係渣仔啊。沖涼巾普通人都係用渣仔毛巾。 唔係即係唔係話佢貴定平嘅，而係你嗰個用途啊。即係你沖涼巾咧，你抹嗰啲水可能都係乾淨啦，因為你沖完涼嗰啲水，即係都係印下啫。咁但係有啲毛巾你可能係 for 你做完運動去抹汗嘅，或者你有啲毛巾仔係帶出街嘅，係啦，即係抹下啲污糟。嘢啊咁样嘅，系啦，咁抹面嘅又唔同，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咁你抹地亦都唔同啦，即系睇下你抹咩，咁然后就睇下佢个污糟程度系点样。 最后都系轮流抹地， 系啊，好多人条毛巾都我嚟抹地噶咋，我屋企都系咁嘅。 但系又咁讲，如果你条毛巾已经有菌有折旧晒，你摆喺地下，其实你咪个地都污糟咯，都唔系几好啦。 系咯，好合逻辑， 系咪先？ 睇下消委会会唔会做一个地报。 你我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 oh, no, no, 曾要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尽数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你解压随着拍子起舞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ands on the top 步步慢你会知我是你极大神索你与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全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 有我你不需要 你 就 会 路探索探 Pixel featuring Jace Chan 嘅 This Is How We Roll。小白早晨，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每一个人咧都会有自己对自己身体嘅了解啊，又会有好多咧即系自己先知嘅一啲嘅叫做小秘密啊。我自己都有嘅，所谓小秘密系咩咧？例如如果我早餐晚餐食咩咧？我食炒面。如果我食炒面嘅时候咧，好奇怪，一定会发生，系一定会发生呢一个问题。我会打思忆。我一食炒面嘅话咧，我就会食食下嘅时候，食到可能三五六啖咧，我就会开始咦一声，跟住再食嘅时候，一路食就咦，一路食咗咦，一路食咗咦咁样嘅。 咁你有冇应对方案噶？ 唔食咯，就系唔食， 唔得啊！我又因为我食开咁谂住继续食啦。 系咩炒面先？即系 普通嗰啲干身嗰啲炒面， 即系粥铺嗰啲炒面，即 系 细幼身嗰只， 系啦系啦，干干地嗰啲。 系如果你经常有呢个症状咧，即系譬如话原来一有事咧，我即刻揿任督二脉，咁就冇事嘅。 你有冇呢啲任督二脉啊？ 咪就 话，咪即系介绍俾我啊？ 就系话你有冇一啲对应嘅方法？原来我指到呢一个嘅问题，咁你咪可以继续食咯。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好似 Kitty 话斋，唔食咯。即係只可以咁嘅啫。 我估咧，其實因為我自己咧，我食嗰啲講大話嗰啲蛋糕咧，即係佢個質地啊，即係我每一次食咧，我都會即 真係講大話。 係啦，唔係 佢又會令到你打 一食都講大話，唔係我係會硬心啊。即系喺个心口嗰位咧，好似顶住顶住，即系吞咗落去之后咧，咁我就知道系因为平时我食嘢都急嘅，尤其是佢嗰只蛋糕个质地咧，一吞咗落去咧，佢就一嚿嘢即系未溶咁样咧，就会硬住喺度啦。 你系咪咬得唔够？ 系咬得唔够，所以其实嗰个方法就系你要慢慢每下佢，即系喺个嘴度系啦，咬耐啲咁样，咁先至吞就会好啲咯。我十次都系咁。 咁你点样解决咧？ 我嘗試食得慢啲，咁但係解決唔到，即係個人可能慣咗係咁樣，即係嚼幾下就吞，嚼幾下就吞。 即係會唔會譬如即刻飲啖水咁就冇事？ 就衝咗落去咯，會好少少咯。我估如果小白嗰個情況，可能都係關 即係差唔多 食緊嘅時候，我唔知你係吸得太多空氣啊，即係你索佢，即係你 當拉麵咁食 啦，索跟住令到可能吸入咗啲空氣，即係因為打息即係橫膈膜抽筋啊嘛。 係啊，係 啦，即係可能你食緊嗰樣嘢嘅時候嗰個動作。或者嗰、那个系啦，即系嗰个情况系要改善下嘅。 系，因为钟哥有冇呢啲即系食完嘢身体有啲特别变化嘅？ 通常咧，以前咧，而家都比较少嘅，即系而家直头少咗出街食饭，因为但系你去酒楼，特别系食嗰啲大条嗰啲鱼咧，蒸鱼咧，咁样食咧，通常好快就会，譬如话你会个口好干啦，或者嘴唇有少少肿啦，咁啊啲即系最初唔知咩事啊嘛， 嘴唇会肿添啊， 因为多味精。 哦， 即系你可能对佢哋用某一嗱，你唔系间间噶， 你食唔食即食面噶咁样？ 食， 咁嘴唇会唔会肿 咯？就系话唔系间间都系咁咯，可能系某一啲铺头 佢嘅味精 系啦，佢用嗰啲味精咧就有问题，跟住坊间一定有秘方噶嘛，就 系 饮可乐咯。 哦， 真 系 解味精啊嘛，咁究竟喂成日话可乐好劲嘅呢？即系呢一个产品咧， 你得唔得啊？ 又得喎，飲完之後即刻冇事喎。 可樂真係犀利啊！有人教用可樂洗廁所噶嘛？ 就係啦，你解味精又得，你解渴又得，跟住你 洗廁所 又得，究竟係乜嘢嚟㗎呢一樣嘢？ 好神奇，人類史上其中最偉大嘅發明啊！呢個真係冇得輸。但如果你話好似我咁樣打思憶咧，我都已經唔犀利啦，因為我見到有個報道咧，就話有位仁兄咧，佢相當之犀利，佢喺呢個1922年至到咧就係1990年期間咧，呢68年入邊。佢系冇停过唔打思忆，系啦、 哦。 咁佢咧，厉害到点咧？咁佢 六十几年啊， 68年啊，真系68年。佢一直打思忆咧，就打到1990年嘅2月。咁啊，话到佢最初几十年咧，每分钟一分钟啊，就打思忆咧就40次。咦？ 哦，跟住就会停噶 啦。系啦，唔系停。跟住嗰几年咧就变咗慢到咧每分钟20次，情况咧就减轻咗。即系呢几十年入面咧，佢不断受到呢个打思忆嘅困扰。 即系除咗瞓觉之外，佢就不停打思忆。 系啊，都唔系六十几年咯，纪录嚟噶呢个系。好厉害一个纪录啊！ 健力士纪录噶啦，已经 我唔知系咪健力士啦，但系佢 仲系 一个纪录。 哇，真系世界纪录嚟噶啦！呢啲 系啊，我都 冇申请啊。 但系中间佢冇去揾人， 佢有睇过医生嘅。咁但系始终奇难杂症有好多嘅，虽然同一个病征咁，但系佢入边有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系咪先？咁终于都我睇到个报道啦，就话佢最后都系解决咗嘅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其实讲翻打思忆咧，有好多得意嘅方法嘅。我哋成日都话 忍 闭气 啦， 饮水啦， 饮水有方法噶，你唔可以一啖噶，饮三啖， 系啦，我都 真系嘅， 系啦， 一啖、两啖、 三 啖， 系啦， 就停啦。 系啊， 系啦、啊，跟住咧有个就系喺我哋耳珠后边有个位嘅，咪即系头先类似钟哥就系讲话 任 督二脉。咁我都 任督二脉唔喺呢度，上面下边。 我都听过咧，就系话两边嘅耳仔耳珠后边嗰个位，你咁样揿下佢咧，按摩下佢咧，都有助减呢一个嘅打湿液嘅。咁但系我唔知道真定假啦。好啦，咁但系咧有好多唔同地方，佢哋都话到咧，其实阿小丸子都有讲过，就话打湿打超过100次会死噶 嘛。系我正想讲有一集咧，真系好好笑。咁佢哋有个传闻，咁但系应该打破咗啦。头先你话嗰个人 都打破咗啦， 要超过100下啦。佢就话咧，传闻打100下湿液咧就会死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有一日咧，爷爷咧就系咁打湿液，咁佢哋两个 打到99嘅时候， 系啦，就喺度数住啦。咁一路打到第90下咧，佢哋已经开始喊。因为准备分别啦嘛， 嗰日好笑，呢集好笑，我想睇啊！ 呢集真系好好笑，跟住打到98、99咧，直头要讲遗言咁样，佢两个。跟住后屘我唔记得咗结局系冇打到第100下，定系打咗100下之后冇事咧？ 我哋就搵翻嗰集一齐坐喺度睇咯，不如。 但系呢个我都好深刻嘅呢一集。 系啊，嗱咁，但系佢就当然啦，医生就出咗嚟讲就系话，其实冇呢件事嘅，打咗100下咧都唔会死嘅咁样。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好多 就会啊。 都有好多得意，200都应该唔会嘅，辛苦啲咯。咁但系咧都有几多个方法嘅，其中一啲咧就话吓人啦，你听过啦，即系无啦啦佢 吓佢， 跟住佢一惊咧，就可能令到佢横膈膜就唔抽筋啦咁样。有啲咧就系 呢个唔好信啊，即系我又听过，不如冚佢一巴，即系啲好多啊嘛，即系用另一种痛或者 分散注意力， 分散注意力，即系呢啲都系呃人嘅。其实 含住一啖砂糖，你有冇听过？ 冇， 呢个冇， 呢个喺唔同地方都有嘅。含住一啖砂糖喺个舌头上边，跟住咧就慢慢每个砂糖，跟住慢慢吞，咁都话到咧系几有机会咧可以令到呢个打湿咧就消失嘅。另一个方法啊，跟住呢个方法就日本啲朋友介绍，佢就话咧你可以好简单，你咩都冇，砂糖又冇，咩都冇咧，伸条脷出嚟，咁样咧，伸条脷出嚟，伸到好长，最长，然后咧就大概伸大概30秒左右，咁可以令到你嗰啲肌肉啊拉扯啊，又可以话医到个横膈膜。 系咪 噶？仲有好多方法啦， 下次 我再讲。 一步同一思想，凝聚力量，以坚决有力行动，将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是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关键所在。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早前一连3日全民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经平台呈报的阳性个案更新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6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735人离世。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9点，升1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23美元，卖出1977.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25.37，瑞士法郎0.934。加元是1.256，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09，欧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点十一分啊，假期前夕嘅早上，当然要睇实大市啦。请 Kitty 同钟哥同我一齐咧，请个嘉宾出嚟先啦、 好啊， 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现有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啊，钟哥 Kitty， 系啊，哦，你哋好。咁啊，头先都讲啦，假日。仲要好长嘅假期、前愉快。 係啊， 今日已经係喽。 係 啊，今日可能路面上嘅车都少咗啲啊，咁啊即係一啲传统嘅大假啦，复活节假期。咁啊睇到琴日恒指呢都系开始放假 feel 啊，咁啊微升55点啫。不过北水呢部署都积极喎，有29亿啊 ,8亿啊扫腾讯，另外又买中海油，咁啊一人都等啊钟哥同啊 Dicky 讲多啲中海油。不过宏观嘅大市走向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該曬， 你又好啫。咁啊，講到咧，即係假期前啦嚇，咁啊，本來就即係淡靜一啲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咧，影響我哋港股嘅市場咧嘅因素都相當之多，即係 V 運運嗰只，點都要好快速俾我咧，好快咁樣講幾轉啊嚇，唔係講一轉先，跟住你哋再講。第一樣嘢啦，就係話過去嘅一啲影響市場嘅因素，其實好多都沒完沒了㗎。嗱，譬如話舉個例啦，喺日前啫，咁啊呢個美國證交會咧又出招啦，那個 HFCAA 咧，即係即係嗰啲黑名單咧，三年後或者三年內可能咧唔滿足到佢哋嗰個即係審計底稿嘅要求，就可能要被推市啦。咁啊又第四轉，咁嗱，但係大家可能會發現，咦冇咩事啫，咁之前咧就話哇。第一轉咧，真係成個中概股市場直情係再難式暴跌噶嘛？咦，尋日好似當佢冇到咁喎。嗱，呢個分析咧，我諗我都算係即係幾早講噶啦。我就話嗱，第一轉就驚啫，第二轉啊冇乜嘢噶啦，第三轉就習以為常，第四轉當佢冇到啦。點解啊？有時三年時間慢慢的沖淡啊嘛。咁呢三年裏面，第一。可能過到骨呢，即簡單啲講就係俾到啲審計所謂嘅底稿，咁佢話 OK 就得啦，咁但係可能話唔得喎，咁都仲有好多時間，哎呀你要返嚟香港即係所謂第二上市，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回歸 A 股上市，即都好多方案呢後面慢慢諗，咁好啦，嗱嗰個又表個不提啦，時間關係啦，好啦，第二樣嘢啦，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呢是真係搞唔掂，因為呢樣嘢呢係影響緊全世界。美國個通脹40年高位，英國個通脹30年高位，講到呢內地嘅通脹呢冇咁勁，但係都有真係升溫嘅跡象。咁即係簡單啲講啦，全世界呀、啲央行呀、都係要諗下點樣去緊縮佢哋個貨幣政策，去藉此呢就是去即係改善啊呢個通貨膨脹嘅情況啦，咁都係講過嗰句啦，就唔係話加息咧通脹就會一定落翻嚟嘅，正所謂加息咧都唔代表個油價會跌嘅，只不過係即係唔好話做樣咁衰啦，講到，但係即係都係要做嚇呢樣嘢，點都係要噶啦。聯儲局加息啊，砰砰聲啊，預咗噶啦。但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又係扭曲曬成個金融市場秩序。今日時間唔多，咁啊，但係簡單講咧，都要話俾大家聽就係、是，淨係一樣嘢咧，好耐冇見過，唔係淨係美國嘅債券知識曲線有所謂嘅一個逆向嘅情況，呢、這個係好少見，但係都唔係未見過。但另一樣嘢咧，就是、所謂嘅中美嘅息差啦嚇，呢、一個咧都係逆向咧，就真係甚少見啦。即係話。當呢一個美息同樣地咧，嘅一個年期嘅債券嘅收益率係高過內地呢樣嘢，好唔尋常。但係因為而家講緊美國係即係需要係咩嚟緊係砰砰聲咁加息，但內地咧係基本上係冇一個咁樣嘅迫切性同加息嘅壓力。嗱、況且咧就即係仲有一件事更加緊要嘅咧，就係呢一個咧國務院常務會議。咁嗱，當然啦，當面對住內地嘅疫情持續惡化。 嗯， 咁呢個大家都唔想見到啦。咁、但係咧，亦都我喺尋日我自己做直播啊，接受訪問啊，甚至乎喺我哋同一個台，不過咧就係英文台第三台，尋日朝頭早做節目咧都講啦，減息咧對於內地人民銀行嚟講，未必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嘅操作，因為而家咧再真係大幅減息嘅。 系， 減息咧可能會令到所謂嘅三月份出現咗嘅情況，就係資金流走啊，即係無論從債券市場同埋從呢一個咧 即係滬港通、深港通嘅市場資金流走咧，可能係點啊？係會惡化嘅。咁所以咧，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鼓勵啲大銀行借錢咧，呢、這個可能會係好好嘅一個嘅操作。咁呢個就係尋日喺即係 RTHK 隔離啦嚇，即、就、係、是、Money Talk 個節目度講嘅。喺、說時遲就那時快，我都好開心，因為阿總理李克強咧啱啱就開完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國務院常務會議。咁有啲咧內地傳媒都報道就係話而家咧。好緊要啦，因為咧內地嗰個疫情啊，即係針對當前嘅形勢嘅變化，點啊鼓勵咧一啲撥備水平比較高嘅大型嘅銀行有序地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同埋適時運用降準等嘅呢啲貨幣政策工具。咁當然啦，我冇水晶球啦，咁啊即係總理嘅言論咧，我只不過會覺得啊，真係佢諗嘅嘢咧，都係真係同即係部分嘅市場分析，包括我在內啊諗嘅都係有少少接近啦嚇。咁、所以咧就，如果真係嚟緊要降準咧，可能好快㗎咋，即係分分鐘話我哋放緊呢個復活節假期，食緊復活蛋咧。人行隨時有好消息啊！睇下我今次講得啱唔啱啦嚇， 呢個都係呢幾日就可以睇到咯。係 啊， 咁問問 Dicky 啊，即係問翻個 V 橫橫嘢啊，即係中美博弈事件簿咧，咁有好多咧都會即係擔心會點樣噶嘛？咁啊，但係中海油咧，咁就係擔心優受制裁嘅擔憂啦。咁佢而家回 A 反應反而係超購咗400多倍喎。咁啊，計劃退出英美加，咁點睇咧？係咪都係習以為常就 OK 咧？其實？ 其實咧，我會覺得咧，即係對於好似包括中海油在內嘅公司，其實佢哋都好清楚知道而家目前嗰個國際嘅形勢。嗱，當然啦，而家係咪話真係要係完全退出曬呢一啲喺海外嘅業務咧？都仲係未知數。咁但係大家亦都會明白到，頭先中哥都講個事實啦。回 A 反應超熱烈，咁甚至乎好似即過往啦，好似即嗱佢唔係第一間啦，第一間即係紅籌股回歸 A 股就係中移動，中移動一樣面對同樣嘅情況，就係話哇嗰邊咧又即制裁你啦嚇，又隨時又整個名單俾你嘆啦。最後佢咪直情又唔上啦，美國個 ADR 都直情就哦得啦，唔上啦，跟住就唔上之後咧就好啦，回歸祖國 A 股的懷抱。咁所以咧，其實最簡單一句咧就話，既然嗰邊唔係好受歡迎，呢邊就好受歡迎，喂咁就無謂搞咁多啦，不如就翻嚟呢邊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簡單啲講，如果咧對香港嘅即係883咧，咁啊簡單啲一句，而家見到呢個情況。就當然係非常之理想啦，即係起碼見得到佢哇，回歸祖國的懷抱，即係這麼的受歡迎，咁啊超額認購嘅，即係無論線上線下咧，都即係有個好好表現咧，咁都係可見一斑啦。咁所以咧呢一個真係啊，假如真係要慢慢將呢啲即係海外業務剝離又好，賣又好，點都好，我唔覺得係一件好壞好壞嘅事。不過而家都係仲係。即係指紋樓梯響啫，又唔係話好官方咁講嘅。 咁啊再留意一下啦。咁我記得上個禮拜咧，我就問過 Dicky， 我話啊嗰啲內房政策鬆綁，又話有十幾個城市咧嗰啲限購啊鬆綁咁樣，係咪對嗰啲物管股都有好嘅影響啊？咁我諗咗成個禮拜之後，唔係喎，其實水泥股可能都有好影響。你咁多工程，咁再加埋咧嗰啲基建又即係推話快啲上馬，快啲上馬咁樣樣。不過我唔知道我諗咗一個禮拜之後會唔會遲咗啦。所以我想问阿 Dicky， 即系水泥股嗰个板块啊，你又点睇咧个走势？ 嗱，其实 会 点解咧？因为咧嗱，虽然有部分可能个政府债比率都会高啲嘅，咁但系咧，头先阿 Kitty 都讲啦，即系受惠于内地嘅政策嘅转向，咁但系你都要识得拣板，拣内房啊，拣呢一啲即系物管啊，因为有啲始终系嗰啲三条红线嗰啲咧，即系都个受惠程度都有限。水泥就唔會啦，因為全部即係都係啲即係大央企啊，甚至乎咧都基本上都係好寡頭壟斷嘅。咁但係都咁講，呢個板塊咧，其實阿 Kitty 可能諗咗一個禮拜之後，其實佢哋喺呢個禮拜其實都已經係 升咗好多啦。 部分嚟講係啦，都升咗唔少，或者應該咁講，過去嗰一個月咧，其實都累積嘅升幅都幾多。但我覺得整個板塊咧都係仲係穩健嘅。第一股值唔算高啦，第二都有息。 系有息派， 即系都进可攻退可守嘅呢个板块就，但系唔系话即系跳落去嗰只，我系唔理价啦，买啦，即系唔系嗰种，咁但系可以 hold 下嘅。 咁啊，散户可以观望下先啦。咁啊，放假最紧要，咁啊，听日放假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先再同 Dicky 倾偈啦。唔该晒你， 唔该晒， 假 期愉快，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同钟哥同埋阿 O 讲嘅优惠咧，其实你话价钱上好优惠咧，我又唔觉。咁但系咧就系一个方便，亦都同一啲童年回忆有关嘅、哦。你哋有冇食过粒粒雪糕咧？ 有， 系啦。但系，咦？ 咩粒粒雪糕啊？ 皱眉头喎、啊！你咁中意食甜品，你都 我唔系好明白，可能个名唔同啊。 系，你会点叫咧？即系 咩系粒粒？ 好细粒，好细粒嘅雪糕嚟。 系啊， 系啦。咁啊，通常你买嘅时候咧， 好似一粒朱古力豆咁大粒咯， 或者以前嗰啲香珠咁咯，好似。 系啊， 都系未食过 吓、啊啊。你咁中意食甜品，你都冇食过？ 喺啲自动售卖机嗰度买嘅。 系啦、啊，以前最 hit 嗰排咧，就真系好多自动售卖机都有得揿嘅。系啦、啊，咁啊，但系而家就好似少咗啲啦，可能。在某一啲嘅商场，你会见到嗰啲车仔档啊，会有啊咁样咯，系啊， 都几贵啊，其实都 都唔平噶， 系啊，好似要三四十蚊一杯咁样咯。 但系中哥去旅行应该有食过噶， 我通常我都系食即系大量，即系一球咁样啊， 一球嗰啲啊嘛。其实你问我自己咧，我都中意好实战地一球一球咁样买啊。不过真系 gimmick 啦，即系一个叫蜂巢咁样一粒粒嘅呢个。咁我记得咧喺。我印象之中啊，即系前排科学园踩单车咧，都仲有一两部呢啲咁嘅雪糕机嘅，因为佢都系 就揿呢啲出嚟啊， 系啊，揿出嚟嘅，即系俾你拣完口味，跟住佢咪好似落雪咁样，跟住你咪攞翻个杯出嚟食食食咁样咯，系啊。 我记得我细个第一次食咧，就系跟屋企人去韩国旅行，我嗰阵时觉得哇。是一个惊天的大发现，点解雪糕又可以？喂，同埋咧，我想讲我去韩国咧，有两款雪糕佢系震惊咗我嘅。第一就系呢个粒粒雪糕啦，因为你细个冇见过雪糕可以 咁细粒啊， 咁细粒实的，即系望落去你觉得系实的的，点不知你一滗落口咧，佢又真系会溶噶，即系你觉得哇个技术咁劲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咧其实好似去日本都有嘅，咪就系之前讲话倒转过嗰个雪糕，跟住染个朱古力，跟住攞翻上嚟咧就变咗一个脆皮咁样啦。咁嗰时细个就觉得哇，即系大开眼界啊！咁样， 土耳其雪糕劲啲， 系咁， 你永远 唔俾你 咯， 永远唔俾你咯。 但系佢又唔溶嘅，唔知点解。嗱，咁我想讲咧，原来呢个 食咗落肚都唔溶。 呢个粒粒雪糕咧就唔止话喺商场有得卖啦，咁啊亦都未必净系喺嗰啲售卖机嗰度揿。咁而家我见到咧，佢竟然有一啲叫做外送嘅速递服务，唔知道系咪咧？佢知道有啲人咧，通常喺屋企突然之间想食甜。嘢咧系真系抽起条筋嘅，尤其是食完饭可能冇乜嘢做，睇下电视咧就会不如想食雪糕咯，或者想食糖水咯咁样。咁但系未必屋企咧成日都有啲存货喺度啊。咁佢咧就推出咗呢一个嘅外送速递服务，咁就话买四杯以上咧就即刻会即系送货俾你。咁当然咧佢就要保存得好啲啦，即系佢有冰袋， 溶晒去到你 变咗水咁样， 四杯啊！你叫嘅四杯雪糕冇 变咗奶食咗， 佢咧就有免费嘅帮你包冰啦，跟住有冰袋嘅一个护送啦，咁样咁啊，佢话咧保证喺大概个半钟头之内就送到啦，咁样 哦，系啦，咁好啊， 佢去到送嘅，咁 系， 咁我就觉得 佢去到送， 我只系怀疑，即系我当佢上个半钟上限咁。如果捱唔捱得到嘅，即係佢就算點樣包裝，你知而家啲天氣咁熱， 今日 OK 嘅24度，34度又捱唔到。 係啦，咁你就算擺幾多嚿冰落去，你都未必捱到個幾鐘 嘅。我諗其實佢呢個車程嘅計法係咪即係搭的士咁滯㗎啦？即係 差唔多啊。 係啊，即係香港最遠可能個車程都係個零鐘。 係浪漫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去翻拍拖嘅年代咧，即係叫做夏天，即係吹下海風咁樣，跟住夜晚黑咁樣叫道會式咁樣有兩杯雪糕整。嚟食咧，都系千金难买嘅，即系意思系，即系叫做浪漫呢家嘢，就系要使啲钱噶啦。咁可能真系嗰啲情侣们可能就啱咯。 系啊，因为咧呢一个雪糕又唔系真系周围都可以揾得到嚟食，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觉 得哎突然之间醒起或者想食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用呢一个嘅服务咯，即系唔系话落街楼下即系超级市场就买得到咁样样。 落超级市场又买家庭装啦，系。呢、這個好大嘅差別。 我未試過真係真係陰功嘅真係。咁啊想譬如話佢啲一粒咁細粒嘅，可能食落去個口感啊真係唔同曬。 哦，細粒細粒。你而家叫咯，叫嗰個雪糕。 而家送嚟咯。 咁早食雪糕點會啊？ 你未試過嘛？頭先你竟然用陰功去形容喎。 我哋都 好想請你食杯，好想請你食杯雪糕。搞到朝頭早好想請你食杯雪糕。 就有機會嘅。 僆仔可以啊，細路仔可以細個都食雪糕。第一餐就食薯片同雪糕，冇问题啊，觉得好 happy 一下。 我想话咧，我咪喺关注组成员嚟嘅，咁我最近见到一个雪糕咧，咁我屋企楼下嗰个超级市场有得卖，我屋企楼下嗰、那个即系嗰啲便利店咧，其实佢几好嘅，我觉得佢都几主打系卖雪糕啊、 哦， 因为佢嗰格咧系成日都话咩环球味道，唔知49.9咧就可以拣四款啊咁样样，咁其中一款咧就系个关注组而家即系都好 推介紧， 系啦热话嚟嘅，咁我买咗嚟试啊。我覺得好好食，佢咧就好似一個你當係一個好扁身嘅鉛筆盒咁樣啦，佢個雪糕，咁佢出面咧就係一個朱古力脆皮嚟，咁但係佢咧就長方形，就實的咧。但好薄嘅啫，就包住咗里面咧一啲白色嘅雲尼奶味嘅雪糕。咁啊食落去嘅时候咧，你出面嗰块雪糕，唔系出面嗰块朱古力咧，就好薄好脆， 就索晒啲雲尼奶味， 就脆卜卜 crack 一声嘅。 咁咪即系等于我哋食脆皮雪条？ 但系佢咧系一个改良版，佢系一个改良版，佢系薄身啲，同埋啲味道咧系好出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中意食雪糕，系啊，天气都开始慢慢炎热起上嚟啦。室外气温而家24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十四日是一年的第10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61日。1912年四月十四号，号称永不沉没的一艘英国皇家邮轮铁达尼号，在前往纽约途中发生擦撞冰山而沉船事故。铁达尼号属于白星航运公司旗下三艘奥林匹克级邮轮之一，由贝尔法斯特、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建造。1912年4月10号展开首航，部分乘客为当时世界上顶级富豪，以及许多来自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事故令到船上2224名船上人员当中有1514人罹难。沉没事故中最后一位生还者米尔维纳迪恩在2009年去世，享年97岁。4月14号出生的朋友精于传统和历史，在乎自己的社会地位，希望得到周遭人的尊敬、崇拜甚至敬畏，拥有非常清晰的洞察力，不习惯长时间休息。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不断工作会不会容易令你失去判断能力？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严重的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教训，还是只是一套电影的桥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一小时。美国白宫表示，拜登向泽连斯基通报美国对基辅当局持续支持的最新情况。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表示，和拜登讨论额外一篮子防卫事宜和可能提供的宏观金融援助，双方又评估俄罗斯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同意加强制裁措施。

埋一张凳都对我哋身体咁大影响嘅咩？ 其实办公室嘅桌椅咧，就最好系有承托力嘅。所有淋嘅嘢你会舒服，例如 sofa 你瞓落去你会好舒服。但系咧，其实你肌肉咧会放松唔到嘅。有啲大班椅咧，佢本身系淋啲，就相对承托力冇咁好。如果你加多少少坐垫，加翻一啲额外嘅承托咧，其实都可以改善到呢个问题。 要了解多啲点样由日常生活入手，帮你继续终身美丽，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在电影或者电视剧呢，有时最常见，无论在片头最开始或者结尾呢，都会有几个字，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咁就是说 我作嘅啫， 作嘅啫，假嘅咁样。但是呢，另一类型呢，就是说本故事是由真实故事改编。咁一定有呢啲㗎嘛。咁今日就想讲下，喂，究竟你睇过咁多戏里边呢，电影又好电视也好，有边啲系真係嚟自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你哋睇过觉得哇真係正喎、啊。但当然啦，逢亲佢写呢啲呢，真实故事改编，即係话未必一定係全部系真嘅。咁、但係究竟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呢， 是 你又唔知㗎喎。咁、你哋有冇睇过边一套呢，你哋觉得哇真係唔好理真定假啦，但係佢个故事架构是嚟自一啲真實故事，但係好 先啦、啊。我停到落嚟，因為講 我都驚啊。唔係因為咧，頭先鐘哥即係喺新聞嘅時候講話啊，應該我哋講呢個題咧、我就即刻自己喺度諗啦，好似睇過好多。咁但係你突然之間要揀一套嚟講咧，就好似揀嚟揀去都揀 唔 到。但係點不知咧？啱啱聽完鐘哥咁講咧，我本身預備咗嗰套咧，我諗住擺埋一邊， 抌開先。 因为你讲话临尾嗰个，即系我开始有画面，临尾佢会出翻现嗰啲字眼，就话啊，真实嗰个人而家系点样噶嘛，系啦，即系会交代翻噶嘛。我即刻就灵光一闪咧，谂起呢一套《大老作家》。老作就真系即系作嘢嗰个作啦，咁样就系叫做英文咧就叫做 Can you ever forgive me？ 咁佢咧就系讲，你哋有冇睇过呢一套？哦，呢、這个值得睇下，因为你话套电影好紧张，佢又唔系，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佢因为系based上一个真人真事去讲啊嘛，咁、佢其实系好真啊，所有情节都系好贴地啊，咁样，咁之后佢亦都引导到我咧去上网抄翻到底真实嗰个主角佢曾经发生过嘅咩事，即系同嗰套戏咧做一个对比，咁佢咧就系、是、讲其实有一个人咧佢本身系一个作家嚟嘅。咁但係佢寫嘅嘢咧，唔係好受歡迎。咁、後來咧，有一次即係機緣巧合底下咧，我唔記得佢係冒邊一個人嘅筆跡定係點樣啦，反而嗰樣嘢咧就賣到錢，於是乎咧佢就周圍咧去借一啲典藏啊，即係以前咧好出名嘅人嘅著作咧，就冒咗佢哋嘅筆跡，即係一啲書信啊咁樣，然後咧就賣去俾圖書館。咁、當然呢件事咧就發生喺一啲早期啲嘅年代啦，即係而家你一睇就知真定假，或者上網你睇到好多啦。但係嗰個年代咧就係原來嗰啲以前一啲好出名嘅人嘅書信來往咧係好值錢嘅、即係佢哋嗰啲圖書館咧，佢係會買呢啲嘢翻嚟嘅。咁佢成功咗第一次之後咧，就開始咧就唔再自己喺度寫作啊咁樣啦，就做咗呢樣不法嘅行為啦。咁、就周圍去借一啲舊時嘅書信啊等等咧，去睇人哋嘅真跡。然後咧，佢因為有呢個才能咧，就喺度用即係整舊啲紙啊，跟住整黃佢啊。 點樣整舊佢？係 啦，跟住咧就去係咁寫，係咁寫。咁慢慢咁，梗係越嚟越多錢啦。咁佢又可以俾到屋租啦，屋企只寵物又有嘢食啦。 啦，即系出去讲到佢都即系穷途末路，好惨咁样嘅。咁系因为呢一件事咧，令到佢嗰个生活得以改善。咁当然呢样嘢系唔啱噶嘛，而且即系当你即系想得山多，系啦， 做文书啊， 终遇苦，同埋因为咧，你就算嗰个你呃得过图书馆，即系同你买嗰个人啊。咁但係到真係有客户，即係嗰啲人佢會揾啲真實嘅，即係可能鑑賞家啊等等，因為佢真係價值不菲地買你呢啲嘢翻嚟。係 啊， 咁肯定會有即係 穿崩啦， 穿崩嘅時候啦。咁於是乎咧，佢就真係被懲治於法，拉咗去坐監嘅咁樣樣。喂，咁但係我想講，就之後嗰個後續先至勁，就係因為佢呢件事咧咁戲劇性。係後來咧，佢寫翻呢一件事出嚟咧。 係。 出書啦，係好多人睇啦，跟住又賺咗一筆錢啦， 好多時候都係咁嘅，係 啊，咁所以其實咧呢一件事都有引起到一啲人嘅討論嘅，就話哦佢做咗一啲咁不法嘅行為啦，咁但係後來佢將呢件事咁樣憶述翻出嚟，又拍電影，又寫小説。佢靠住呢件事又揾到夠錢，咁、其實即係咪好吊鬼呢嗰件事咁樣，咁都有引起到一啲人嘅討論嘅。呢、個好睇，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望一望。 係。 Can you ever forgive me？ 錯啦，係咪？ 係到你到你。 我好極端㗎喎，你知道我平時借嘅口味都係 比較重啲， 比較重啲喎。你想聽重咗啲嗰部定係輕啲嗰部啊？ 聽個重嘅先啦。 重梗係德州電鋸大屠殺啦。其實好簡單啫嘛，呢個真係一個殺人狂嘅一个原型嚟嘅，嗰个杀人魔 Edward 啦，即系1945年嘅时候啦，咁佢又有好多嗰啲，譬如恋慕情意结啊，跟住又会将人嘅皮肤做一个咩嘛， 即系比较残暴啲啊， 人皮面具啊，唔再详细讲啦，好似晨早流流讲呢啲唔系几好，但系你会了解，因为佢 reboot 啊。德州電鋸大屠殺殺， 哇！呢一套戲好奇怪， 2022年嘅特別版啊，依家有個 N 字頭書會重拍嘅， 係啊， 呢個題材經常重拍， 係啊，因為真係好夠狂野啊嘛，即係我自己又好呢個恐怖片愛好者嚟嘅，咁總之其實佢都算係我嗰陣時入戲院即係眯埋眼睇第一部嘅時候，1990几年嘅時候嗰個作品咧，其實真係好驚嘅喎。你有冇入戏院睇啊？嗰阵时德州 呢度冇啊，我通常都喺屋企睇，因为我觉得冇晒钱， 佢有晒嗰啲恐怖片嗰啲元素噶。因为佢首先有电锯啦，用声效去吓你啦，跟住佢又有啲金发美女啦，我攞当之去奔跑啦，咁样 一定 即系逃亡啦，即系其实佢。結合曬所有 B movie 嘅一啲元素咯，即係好殿堂級噶啦。其實呢個真人真事，再話翻俾你聽，真係有件咁嘅事噶，喺 Texas 真係會咁噶咁樣。跟住依家咧，其實你去到德州咧，啲人攞咗嚟做旅遊生意噶嘛，即係佢有啲鎖匙扣係電鋸噶，即係 當係招來咧，真係可以啊。 係啊，或者你經過某一啲嘅位置咧，佢會有啲聲效嚇你喺啲電鋸聲咁樣。吓你噶， 唔怪之佢经常要重拍啊，即系保障个旅游 嚟噶， 保障旅 游业系咪先？第二部就系、是、即系可能近期少咗有梅艳芳咯，系啊，即系你线上线下都好多讨论啊，大家会揾翻好多访问宝源啊，就算有一段就系话系咪当年阿都姐访问佢啊，系咪访问妹姐啊咁样点？跟住啲媒体又要揾翻都姐回应翻、 啊，问下 系啦，咁样 当年系点噶？ 系啦，跟住啊曾产又点啊？即系佢姐姐又点？即系好多。呢啲比較 juicy 嘅嘢去套用翻，咁梅艷芳梗係真人真事啦，即係香港二女啦，即係大家都會知道一件咁嘅事嘅咁樣，即係我所以我話比較極端啲啊！你一提開咗呢個咁嘅命題之後，我一步咧。就是、電鋸殺人狂，一部咧就文藝片梅艷芳咁啊，係啦，鐘哥你又醒起啲乜嘢咧？ 好多，係咪好多部？因為咧，如果作為演員咧，其實喺佢嘅演藝生涯，如果你想攞獎咧。最好就係拍一部真人真事改編嘅電影嘅。點解呢？因為有跡可尋啊。譬如話啲人好似大家咁睇完之後，你會揾翻真嘅嘢啦。咁同埋你點樣去演繹呢個角色，咁就大家有一個共識啊。你做得似唔似嗰個人？ 哦、 你做得似咧，攞獎機會高好多。咁、 哦、 所以就話一睇幾套，咦係喎。咁啊諗下，我唔係講緊港產嗰啲，我講緊外國。譬如話阿 Kitty 正話講到話冒簽名點樣拯救嗰個咧，我即刻諗起。足智雙雄 ，Catch Me If You Can， 佢、都係嚟自真人真事改編噶嘛。咁啊，Tom Hanks 嘅湯漢斯嘅， 同埋 迪卡比奧啦。跟住我其實有兩套仲想講嘅，都係又係 Tom Hanks 嘅、一套曬利機長， 逼降奇蹟，佢係講個飛機喺嗰條河上邊降落嗰件事啦。 Captain Phillip 又係 Tom Hanks 係嘛？ 咁跟住另一套咧就係即係你知我好中意啲太空嘢噶嘛，Apollo 13。 哦、 太陽神十三部又是 Tom Hanks 的、即係佢專係揀呢啲真人真事的改編的戲去拍。咁、當然啦，大家去睇嘅時候，因為係大家嘅共同回憶嚟噶嘛。咁、你變咗，你會追個劇情又好，又或者追個演員又好，你會好想去睇啊。佢哋揀得呢一類型嘅戲咧，必定係大家會耳熟能詳噶嘛。即係某一啲事件，大家一定會好清楚。咁咪大家追住睇嘅時候，睇得好開心，又或者叫好投入啦，叫做嚇，即係未必一定開心，但係會好投入啦。咁另外有一套咧，咁我最近睇咗就係。一套韓國電影幾新下嘅，舊年先上嘅《逃出摩加迪丘》咁就係講咧南韓同北韓咧，咁其實佢哋喺90年代頭先至加入去聯合國噶嘛，就係佢哋喺加入聯合國之前點樣喺非洲國家嗰度去原本諗住咧就即係做一啲外交，大家去爭我先定你先入聯合國啦，咁點知咁啱喺索馬里呢個地方咧，咁啱索馬里內亂，咁跟住大家你係南韓嘅喎，我係北韓嘅喎。但是呢度內戰喎，咁我哋點樣逃離呢個地方？ 哦，呢個都係悲傷真人真事。 呢個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即係佢哋當其時，即係我琴日就睇咗啦。咁我就啊，究竟佢哋點樣離開呢個地方？咁離開嘅時候，你係南韓人喎，我係北韓人喎，咁即係大家係有啲芥蒂噶嘛。咁點樣喺咁危難嘅時候，我哋點樣我哋要將呢啲嘢放低？但係咧，去到最後咧，當然佢哋一個好。叫做好微妙嘅處理方法，咁、因為始終你不能夠我哋拖住手行，但又不能夠唔走，咁點樣去處理呢件事？最後大家都可以叫做離開到咧，咁呢度係一個好有趣，我覺得好有趣，同埋真係好巧妙嘅安排。呢、這個就睇到成個地方嘅環境啦。睇到啲人嘅處理啦，咁呢個大家都可以睇嚟。 我哋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即係 Kitty 嗰啲就文藝少少啦，即係啲大佬作家，中國國際視嘅啲。 係啊係啊， 我哋 恐怖啲。 咁但係咧，即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如果掛上咗真人真事咧，大家就會望，係 啊， 即係睇啊，係咪咁嘅咧？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关于2022年的新字，其实呢好多都是旧字，不过有新的意义。就好似今朝要讲的这个 CAP cap。你又知不知道除了鸭嘴帽、杯盖这些旧的意思，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新定义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颠倒众生。三二一，留喺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惊你忧。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 头先讲到 C A P cap， 细个嘅时候读书知道 cap 系一顶鸭嘴帽。又或者是一些樽的盖，我们都会叫做 cap。 不过原来今年开始你就要学下这个新定义。原来 cap 可以解作讲大话，又或者作为一个名词，即是方言咁解。例如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人是讲紧大话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 Hey, stop capping! Hey, stop capping! 叫他喂，你唔好再讲大话咯。如果你俾人冤枉咗，你想话俾人听你根本冇讲大话，当嗰个人同你讲 Hey, stop capping 嘅时候，你就可以同佢讲 No cap, no cap， 话俾人听我冇呃你㗎。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叫骗子做 capper, capper。好啦，讲咗咁耐，相信大家都学识咗 CAP cap 嘅新定义啦。今日开始，不妨试下用下呢啲新字喺你嘅英文对话当中。我相信约定俗成，就会慢慢越嚟越多人认识呢一个而家嘅新字。咁第时咪变成咗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处处通用嘅词语咯。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系啦，我哋都系关心大家啦。咁啊，四月十四号开始，即系其实今日啫。咁啊，上昼嘅八点钟又已经开始咗啦。咁啊，为已经咧就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以及咧就满三个月嘅三岁至到咧就系十一岁嘅儿童，网上预约接种第三剂科兴疫苗。咁啊，大家就要快啲咧，就系帮合资格嘅小朋友咧，都要咧就系上网嗰度咧就系登记啊，即系预约啊吓。咁啊，另外咧，同一時間已經接種三劑科興或者咧就係復必泰疫苗嘅六十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喺接種最後一劑疫苗至少三個月之後，咁啊，今日嘅上晝八點鐘咧，亦都可以喺網上咧就預約接種第四劑嘅疫苗噶咯。咁啊，不過要注意一樣嘢咯，咁就係呢個冠狀病毒疫苗咧，就係接種咧，如果小朋友嘅需要有個同意書嘅，係咁啊，同意書咧其實冇錯啦，家長要攞埋呢個同意書去噶。咁啊，同意書其實你可以網上邊就已經可以 download 到噶啦，咁如果你揾唔到咁樣，其實咧嗰個同意書個名就係頭先已經講咗一次啦，叫做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同意書。咁我試過用呢一個字咧上網一 search 嘅時候咧，其實本身疫苗接種同意書呢一個字咧上網一 search 佢就已經出咗去政府嗰個網站嗰度噶啦，咁所以咧都好容易咧可以揾得到嘅啫，咁啊唔需要太過擔心啊，咁啊大家快啲接種翻呢一個疫苗啦。不過咧亦都可以提埋大家，咁啊其實咧就下個星期29号咧就會分階段復課啦。咁啊按照住呢個教育局嘅規定啦，咁啊之後學生上翻學之前啦，都要進行嗰個快速檢測噶嘛。 係係。 咁啊陰性咧先至可以翻學嘅。 冇錯啊，教職員同學生都需要嘅。 冇錯啦。咁喺尋日咧嗰個記者會上邊啦，咁啊政府亦都咧就係講過啦。咁啊有一個都需要咧就係有機會。都唔可以話豁免咧，咁啊要注意啦，就係咩咧？就係由於都有啲部分嘅學生咧，可能之前咧都曾經係染疫嘅，咁啊喺康復之後嘅90日之內咧。其實嗰一批嘅學生咧係無需做任何嘅檢測嘅， 九十日之內 係啦，90日之內啊嚇，咁啊即係話咧呢一批嘅學生康復之後啦嘅90日入邊咧，佢上堂之前咧，翻學之前咧係無需做快測嘅啦。咁啊，其實如果係唔清楚嘅話咧，直接問翻學校。話翻俾學校，即係問學校，我曾經咧都有染疫過嘅喎，咁啊將嗰個日期咧就話翻俾學校聽，咁啊學校咧就會話翻俾家長啦同埋學生聽，啊你需唔需要去做呢個檢測啊？或者係有啲咩措施咧係你哋需要做啊？咁樣唔明嘅話咧就問，咁啊千祈就唔好諗住自己顧下，係啊，當有少少懷疑嘅時候咧，唔好諗啦。咁又唔想上網揾嘅話咧，就打電話問人，問學校又好，或者咧就係打電話去政府嗰啲辦事處問都好。咁千祈就唔好糊裡糊塗咁樣啦， 唔好喺討論區嗰度打一句出嚟。 冇錯啦， 啲答案可能未必係真。 係啊，揾翻啲官方答案， 官方答案。討論區啲答案咧，有陣時仲會一兩句係俾人邀啊， 無謂啊， 何必咧？跟住可能就邀你，點解你自己唔上網揾啊？係咪？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啲答案嚟㗎。 或者聽住我哋節目啦，咁我哋每日咧都會將最新嘅消息咧同大家講翻。好像小伯咁讲啦，嚟紧咧就分阶段复课啦。我谂咧，家长同埋学生咧都要慢慢准备一下噶啦，即系重拾翻呢个翻学嘅心情。 系啊，要啊， 系啊，冇错。好啊，咁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啦。而家室外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66%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0度嘅。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维里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盈辉台对开。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好，早晨，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踩单车，请嚟咧前香港代表队嘅仇多明教练咧，同我哋分享啦。仇多教练，早晨。 好，早晨，大家早晨啊。 早晨啊，喂，不如今日咧就讲下嗱，我知道咧，你而家喺个咁空旷嘅地方系点解咧？你都砌紧车嗱，当我哋咧 听到添， 系啦，配置一架单车嘅时候咧，究竟啊，即系有啲乜嘢喺个安全嗰度系？特別需要咧，嗱上一集我哋就講咗有啲好基本啦，你要盡量都戴翻個頭盔啦，因為都型啦，同埋可以保護自己啦。第二就係、是、即係夜晚黑就頭燈尾燈不可少啦。咁啊鈴鈴啊，即係要響鈴話俾人哋聽啊，後邊有車喎咁樣。咁除此以外，其實你覺得一架車嘅配備應該係點咧？尤其是今次今日咧，即係一啲初學者一嚟就買咗架車係即係啊太輕身啊，會唔會大風會好翻側啊？因為市面上都好流行嗰啲碳纤车架咁样，咁啊等仇多教练娓娓道来啦，好嘛？唔该你。 好啊，咁我哋不如讲下啲最基本、最需要安全要注意嘅嘢先。咁我哋最需要注意嘅单车，我相信有啲听众应该都未拣单车、未买单车嘅。拣之前，我哋可以考虑下个单车个制动系统。有啲咧就系刹落个框度嘅，咁嗰啲叫做钳刹；咁有啲咧就刹落只碟度嘅，嗰啲叫碟刹。咁亦都咧有啲嗰、那个无论碟刹同埋刹落框度嘅框刹都好啦，咁佢亦都会有分油压同埋线控嘅。刹落个框度嗰啲咧，其实线控嘅制动能力咧就已经好高噶啦。咁但系刹落只碟度嗰啲咧，如果油压嘅话咧，咁、那个制动能力咧就会再提升一啲。咁嘅话咧，咁我哋刹车嘅距离亦都会少啲，亦都会安全啲嘅。 咁啊，嗱喺个刹车嘅系统嗰度明白啦。第二啦，就系、是、咧啊，如果要踩一架车，咁、那个架成日都要追求啊，环法单车赛乜乜乜牌子嗰啲，咁梗系好劲啦。咁但系与此同时系你自己有冇咁劲可以 handle 得到先啦？咁样咁啊，呢、這个喺个车架依家好流行啦，即系旧时我哋成长年代，哇，真系铁嚟噶嘛，真系好重噶嘛。但系依家就个车身就越嚟越轻，咁轻系好定唔好咧？当中都有迷思。 会唔会啊？轻咧，其实就个好处咧，就可以容易啲操控啦，咁容易啲可以控制到架车。咁其实轻系对我哋所有人嚟讲咧，真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你话重嘅，咁佢可能个质量好啲啦，咁坐起嚟冇咁易懒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啲单车咧，就算无论碳纤维或者铝合金都好啦，其实咧佢撞烂咧，佢承担咗个冲击力咧。反而是好事嚟噶， 车毁咗，但是人起码不会亡先。即意思就是系啊，即系因为碳纤是 carbon， 即系一撞就可能粉碎咗，咁但系冇办法啦。咁但系架车就冇咗，但系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系咪先？ 冇错啊， 系啊。咁啊，仲有啲乜嘢喺大家配置单车嗰度咧，仲可以喺个安全嗰度咧去提点一下我哋咧，仇多教练。 喂，其实咧，我哋香港咧好多时都会面对一啲季候风或者一啲侧风嘅情况噶。咁我哋咧而家拣啲车咧，啲辘咧好流行咧，嗰、那个刀面啊越阔咧就好似越有型咁样噶嘛。咁但系越阔咧，咁我哋遇到个侧风嘅影响咧就会越大。咁我哋拣翻个辘嘅嗰个框高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尽量喺50mm 楼下咧，咁我哋个操控能力咧就会容易啲。咁如果喺50mm 樓上嘅話咧，咁就控制上面咧就會難啲嘅。咁如果真係要揀啲好大嘅刀型嘅車輪咧，咁就係大家要留意個操控咧，要做好少少啦。 仇多教練，你有冇啲學生好中意咧，戴住個 headphone 去踩單車啊，教到個音樂好大啊，好似置身喺音樂之中，但係其實可能乜都聽唔到喎，會唔會啊？ 会啊，所以咧，其实喺法例上面咧，我哋系唔可以带住 headphone 踩单车嘅。咁我哋安全起见，梗系耳听八方，咁啊，露翻只耳仔出嚟听住出边个情况啦。 系啊，咁啊，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啦，咁啊，灌输一下一啲单车嘅道路安全意识。头先仇多教练都讲咗啦，喂，真系唔好带住 headphone 踩单车。虽然我成日都见到人哋咁样做啊，吓咁啊，第一啦，你要睇住啦。喂，执法人员如果执法咧，哎呀，你又被票控啦，咁就唔抵啦，攞啲钱嚟换下啲单车配备好过啦，好过俾人罚啦。咁呢个就要留意翻，同埋有一啲咧，叫做单车爱好者咧，其实都好中意教到个音乐好大嘅，咁啊嘈喧巴闭咁样，其实都系几麻麻地啦。我就觉得有违公德啦。教练系咪都见得多呢啲情况？我想问。

在海边一带呢就更加可以呢消除水入面的有毒物质，有净化水质的作用，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样这样的生物来的，除了有利环保，青口的营养价值呢亦都不遑多样啊，含有丰富的奥米加三，咁啊，每85克呢就有100微克的奥米加三啦，媲美三文鱼噶。所以啊，有好多朋友仔呢食足一年鱼呢即係都未必及得上青口嘅含量。咁啊，另外啊，奥米加三对人体健康亦都非常重要啦，可以提升记忆力啊、专注力、抗炎症等等嘅。不过究竟啱唔啱你食啦，就要问返啲专业嘅意见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睇边位先？哦，今日朝头早系余太，早晨余太， 早晨啊，八月号， 你好啊，咁啊，我知道你个孙咧就生日，系唔系啊？ 系啊，吓佢4月14日生日噶。 诶、哎，哦、啊，好嘢、啊，今日正日嚟噶咯，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啊佢系几多岁到啊？ 17岁， 咁啊系考试方面咧系 OK 嘅、啊、 ，OK， 不过。系好唔好彩啦！咁喺旧年咧，佢咧就真系样样都唔中， 嗯、 就中咗自己啦。佢话我16岁嗰阵时咧， 系 只右脚，佢最中意打波，佢成200几磅啊！ 吓、啊、哇， 200几磅好高噶！你知打篮球嗰啲细路仔有几大个啦？ 系 出世已经9磅8噶啦。 系 咁咧，左右半月板就伤两局两边咧都伤晒。 嗯， 咁啊要做手术啦。另外、嗯、第一次做手术啦。咁个零两个月咧，又第二次啦，十字韧带、 嗯、 又要做啦。咁、 嗯、 咧又多谢联合医院啦，个、嗯、骨科医生嗰度咧，帮我个孙仔调理得好好啦。 嗯、 即系帮佢行都行唔到嘅，又要捉翻佢翻去咧。 嗯， 帮佢喺医院嗰度咧做做呢个物理治疗啊，总之都行得翻啦。 系咁而家咧，佢可唔可以行啊行到啦？可唔可以做翻运动嗰啲啊？ 可而家正常翻噶，因为要多谢又系联合啦、啊、医生，即系睇见佢咁细个细路仔16岁， 嗯， 有件咁嘅事发生咗，咁、嗯、你话做阿嫲几即系几心痛啊？ 心痛啊，系啊， 系咯、 啊，我都明白噶，余太，因为我个半月板同十字韧带咧都伤过，都做过大手术啊，所以我都好明白呢样嘢啊。 系啊，所以咧我难得佢即系佢生日咧，咁我、嗯、唉。好多谢医院帮佢搞好翻只脚啦，而家可以行得走得。 系嗱，咁健康啊好紧要啦。咁但系佢生日咯，咁啊有啲咩庆祝嘅方法咧？ 庆祝嘅梗系有啦。咁、嗯、啊个都即系佢自己咁大个细路仔啦，即系喺医院嗰度食饭都攞一倍嘅半嘅饭送先够佢食嘅。 如果唔系肚饿啊，嗬？ 系啦。所以咧，你有两个小朋友啊嘛，你细路仔你唔知噶嘛，你成长当中系嘛，佢、 嗯、 出世已经咁大个咯，嗰啲医院啲姑娘咧、 嗯， 当佢咧4个月 B 都冇佢9磅8咁胆，咪捉抱住我孙仔周围行咯，咁咧呢个啱啱出世嘅咋，9磅8啦咁样。 系。咁啊，而家就大个仔啦，系咪？ 系啦，好高大啊！你知篮球健将嗰啲咧， 梗系明白啦。咁啊，最后啲咩祝福嘅说话想同佢讲声咧？ 系啊，祝佢咧，而家停咗学啊嘛， 嗯、 即系你冇办法休学一年啦、嗯，你都翻唔到学，系咪先？ 系， 咁啊要医翻好只脚咯，咁样变咗咪好开心咯。而家、 哦、 真系可以，好似你话斋，你都自己有呢个个案啦，系咪先？ 啱啊， 你话几？你都有攞拐杖嗰啲系咪先？ 有，梗系有啦！我大手术嚟噶嗰个。 系啊，大手术咧两次啊，即系来回医生要咁样讲啊，你第一次咁啊做呢左右半月板就一次啦、 嗯嗯， 第二次就勾佢右脚嘅大筋嗰度咧嚟搏翻嗰条 十字 韧 带嘛，我都系做呢个手术啊，所以我完全明白噶，唔需要太担心啊，咁啊希望佢快啲回复翻正常嘅生活，好好地过日子啦，好唔好啊？ 好啊，所以我请你帮我做整只红日俾佢 啦。明白 ，OK， 冇问题。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你啊，八元浩，拜拜。 We'll be right back. 你唔鍾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啊！早晨啊，畅。 早晨啊 ，Kitty， 早晨各位。 好，今日星期四啦，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呢？ 好啦，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日咧嘅傍晚六点半啊，有《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讲下版画。咁啊，版画系一个视觉变化好多，即系啲颜色又好鲜明、好特别嘅一个艺术媒介嚟嘅。不过好多人，包括我啊，就会将呢个版画咧同一般嘅绘画或者系传统嘅印刷咧捞乱嘅。 系，我真系唔识噶，我哋 系啊，我就系唔识艺术嘅嘢。 系啦。 系啦，咁今集嘅节目咧，会带观众去认识一下呢个版画艺术呢个艺术媒介啊，有啲咩特色，同埋咧认识一下咧香港，就是、我哋关心下香港嘅艺术发展噶嘛。睇下呢个版画喺香港点样发展嘅，佢当中有啲咩经过。今日傍晚六点半会同大家讲下嘅。 好啊，感染一下啲艺术气息。咁去到八点钟咧，有铿锵集、哦。 冇错啦，咁今集嘅铿锵集咧，同大家讲下香港本地的中醫之路，疫情底下多了朋友，我聽回身邊的朋友多了朋友參考中醫的意見，尤其是確診者很多都是吃那一隻很出名的那一隻中成藥嘛、究竟中醫這個系統在香港它是何時備受確立備受承認的呢？節目會跟大家講一點歷史、又另外講一些資料，原來呢在第一間的中醫院在香港已經即將興建決定了，就計劃在2025年就會逐步投入服務。但是在他們中醫的業界上有很多爭論、特別是著眼於中醫的研究和行醫方式是不是應該要西化呢，即科學所謂科學化、成為西醫的輔助，即是為了爭取更多資源和認受性，定抑或他們堅持中醫傳統那種哲學和體系呢？這個爭拗究竟是怎麼搞呢？今晚八點鐘鏗鏘集會跟大家講一下。 好啊，跟住去到晚上十一點有道之道、哦。 冇錯，這個道之道呢，第一個道是稻米的道，第二個是道理的道，即是一個講緊呢個稻米咧，呢、這、一個認識多啲稻米啦，咁係一個中國嘅紀錄片系列，咁今晚第一集啦。咁呢個系列咧，其實同大家講下咧，一粒米背後嘅種種故事嘅。咁一連六集就以講下呢個稻咧、就從呢個科學啊、歷史啊、人類學，甚至乎咧我哋日常生活方，即係種種方面咧去講下呢個稻米嘅。咁今集咧就係叫做稻之源啊。源头的源，就是探究一下咧稻米的起源咁话。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都啱嘅。提醒一下大家，而家好多人又话，哎呀戒饭啊，戒淀粉啊，而家话俾你听啊，粒粒皆辛苦啊。 系啊，细个都有学啊。 系啊，唔好食剩啊，如果唔系个另一半啊，老公老婆会斗皮嘛。 系啊， 系啊，咁今晚睇下呢个稻米的起源系点样啦。好，唔该晒阿畅。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今早八点起，家长或监护人可以透过网上预约系统，为已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满三个月的三至十一岁儿童预约接种第三剂科兴疫苗。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选择接种科兴的三至十七岁儿童和青少年，如果感染前未曾接种，在康复九十日后可以打第一针科兴疫苗，第二针需要隔最少三十日，如果感染前曾经接种一剂，康复九十日后可再打一针科兴，之后不需要再接种，曾經接種兩針的感染者康復後不需再打針。

如果去一间好噏搭嘅铺头，但系卖嘅系贵价嘢，觉得有冇可疑呢？你会话咧，边值呢个价钱呢？调翻转头，一间装修非常华丽嘅铺头，里边嘅嘢卖得好平，你反而唔会谂买咗先。门面包装其实占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你又点睇？我成日都话，香港有一个好奇怪嘅地区，就系九龙塘。如果途经呢度，经常都会喺一啲电灯柱或者护土墙上面见到两种广告，一种系帮你通渠，只要打呢个电话，无论条渠塞成点，一样通到；另一种就系豪宅广告，喐下几千万、过亿都见过，但系佢只系喺一张图画纸上面就咁样写低几隻字，你就信佢。几千万买层楼，唔系去街市买棵菜。所以我成日认为喺九龙塘住嘅人觉得买楼同买棵菜系冇分别嘅。早两日翻工途中又见到呢类广告，喺一张基本上已经开始霉烂嘅纸上面，好明显系因为嗰几日回南天太潮湿，所以将纸出现呢种现象。佢第一句大大隻字写住银主盘，睇到呢句个心有点唏嘘。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出现银主盘必定有人喺生活上遇到啲困难。我就会开始担心究竟当事人而家嘅生活系点，过唔过到呢一个难关。再望清楚银主盘下面写嘅第二句，啲字再大隻啲，写住执平嘢，内心嘅情感开始翻腾。到底我系咪应该继续担心当事人，还是唔好谂咁多，执平嘢先？因为执平嘢我有着数，但系我嘅着数系建基喺人哋嘅痛苦上面。我应该点样选择呢？同情佢，还是谂自己，边样紧要啲？由于执平嘢呢三个字大隻啲，我都系俾佢吸引咗。再望清楚，执平嘢个执字系送执个执，即系三点水旁边一个十字嗰个执。我顿时唔识理解，喺我嘅认知，执平嘢唔系呢个执字，佢用呢个执字系咪有特别意思？成日话碟餸太好味，唔好嘥，连汁都捞埋。系咪即系话呢层楼太正，唔好嘥咁解啊？还是我谂得太多？呢、这个 sales 只系写错字呢？如果系咁，我又觉得好奇怪。九龙塘贵价豪宅、啊，你嘅广告就咁贴喺街嘅灯柱咁马虎不得止，仲要写错字？咁贵嘅嘢系咪需要俾啲诚意啊？当我冷静落嚟，谂深一层，其实又关我乜嘢事呢？虽然系银主盘，兼且写错字，但系仍然要卖八位数字。我谂我只可以帮衬隔篱嗰张广告，就系、是、通渠咯，起码价钱相宜，同埋最低限度佢写啱每一隻字。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过往动作全没有起舞拍子，像木头石头难露出笑意。过往没法明白我怎会到此，活着然而又不满意。但是遇着你，我心跳跃不止，同行和同纵，竟发现亦甚有意思。 ABC， 有你爱意只是世界变。 家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想讲一个食谱啊，而系咧想讲一个食材啊， 嗯、 因为咧喺网上面见到有网民分享咧，我唔知道听众们有冇曾经遇过类似嘅经历，咁啊如果有嘅话咧，可能都会几尴尬，同埋之后咧去食翻呢一种食材嘅时候咧，都会特别小心啊。不过有时候你出街咧，真系唔知道咁仔细噶嘛，即系上到台边嘅时候， 猪大肠，猪大肠， 唔系猪大肠，我都唔食呢啲内脏。 系喂，你唔食 猪大肠？近排真系有个同事请我， 就系因为你讲同事请你食，仲有同事自己整， 哇！嗰、那个同事真系 犀利系嘛，自己整肠啦。喂，我就唔系讲猪大肠， 好难整咩啊？崔神厨房同佢讲， 可以啊， 前头嚟做啲饮食， 系啊，但系唔好整内脏啦。 点解你唔食 食内脏啊？ 唔系咁咪啱咯，你唔食又唔整，但系佢又食又整，咁你个 variation 咪多啲咯。 系、啊、即系佢负责内脏 啊，系啊，我真心觉得。 喂，我其实咧，我想讲一种鱼啊，鱿鱼就唔系真系鱿鱼嗰只。鱿鱼系真系好油嗰只鱼，系啦，好多油嗰只鱼， 好多鱼油嘅鱼， 系啦。点解咧？就系话之前咧，即系有网民就讲过吓，就话一班同事咧食完一个所谓类似西京烧嘅物体，即系小白你知啦，系啦。 我最近都系咁整呢个西京烧， 即 系类似一啲鳕鱼， 系啦， 鳕鱼嘅料理，系啦。咁通常都系一块鱼扒咁啦，而油份咧就比较高啲嘅。咁通常你可能煎香咗佢。就有一啲嘅醬汁就拌埋佢一齊食咁樣啦，其實係幾好撈飯嘅，我自己覺得。即係食飯通常都有，譬如西京燒定食咁樣，咁啊好好香嘅條魚。 我通常中意整呢個西京燒定食咧，其實有個真係超級簡單嘅方法。你只不過買嗰啲冰鮮嗰啲，沖沖水，佢攞濕紙巾，攞啲廚房紙巾印佢。 通常要有冇話？ 唔係就係頭先講嗰啲鱈魚咯。跟住你買嗰啲咧，超級市場已經有啲整定曬嗰啲醬啦。你要喺度擠落去要醃佢，你夜晚咧去焗搞掂。 啊、有啲人咧會中意預早咧用啲面豉，可能醃佢一晚先，即 係 面豉啊。 我係嗰啲人啊， 我係 嗰啲人。 我之前都試過，即係攞個密實袋，咁你就將你調好啲醬汁，即係面豉啊、味淋啊等等啊、糖啊，咁樣就撈咗佢啦。咁跟住就搽咗落條魚度，跟住就將個魚咧就擺落個密實袋度，就封咗佢咧，就擺喺雪櫃嗰度。 係啊係啊。 咁啊醃佢一晚啦，係啦。咁之後先攞翻出嚟煎咧，咁佢個味就會濃啲啦。咁啊好啦，就話咩咧？就話呢一個網上面咧。有人话一班人去食咗呢一个鳕鱼料理之后咧，弊啦，发现咧有油渗翻出嚟，就喺坐垫嗰度咧，反而见到，系啦， 唔系啊嘛， 嗱，咁然后咧就 漏 油，有啲同事咧仲话要排队， 唔系架车， 系 个 人，仲要咧有一啲同事咧就排队去晒厕所添，直头真系呢啲油， 即系唔止一位同事系咁样， 游 鱼 游 戏 啊，正所谓 游得滞，应该 系啦。咁跟住咧就有人上网查下啦，原来咧根据食安中心所讲咧，以往都有市民曾经食过系标签叫做鳕鱼嘅鱼类，即系可能喺超级市场啊或者其他一啲冻肉铺啊，买咗一啲叫做佢自己叫自己做鳕鱼嘅鱼类啦，食完之后咧就出现呢个排油同埋辐射嘅情况。咁怀疑当然你排翻出嚟嘅咧就系即系油啦，咁啊嗰啲鱼类应该就系油鱼啦，即系好油嘅鱼啦。咁由于咧呢啲油鱼咧有大量难以消化嘅钠脂呢一种嘅东西，咁食完之后咧就 脂系脂肪嗰个脂系嘛？ 系油字边个脂？系啦，咁佢咧食完之后咧就会出现唔同程度嘅辐射嘅，小则咧就会迅速排出，哇咁难读嘅，小则就会迅速 排出一啲少量。 俾掌 声 啊！我唔会 油差叔叔， 本身我正常嗰啲字都咬唔清，你已经好叻噶啦。 送出系啦， 崔健同。 好啦，佢就会小则咧就好快咁样排出呢啲少量嘅黄色或者系橙色嘅油分啦。如果大则咧，真系会出现一个严重嘅辐射，亦都会咧令人哋有呕吐啊、头痛嘅情况嘅。 咁佢又卖得嘅？ 哎，我啱啱都想问，咁点解要俾佢卖啊？点解唔直头唔好俾佢入口啦？系咪？ 好啦，佢系啦，原来就系有一款咁样，即系一类咁样嘅鱼咯。系啊， 咁大家买嘅时候或者煮嘅时候就等于 要小心啊。咪最紧要咧就系你系嗰只鱼咧。你写清楚，即系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你系嗰只鱼嘅，但系都仲要有人买嘅话咧，咁系一件事啊，系咪先？咁你咪喺烹调方法嗰度自己谂下计咯，点样蒸发咗啲油去咯。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即讲到呢一个咧鱼嘅时候咧，我真系又不得不讲翻呢一样嘢，就系明太子嘅奥妙。 系、哦、啊， 喂，但系咧，我要讲一样嘢先。 咩啊？ 明太子咧越嚟越贵。 哦，明太子 系。俾你哋讲起咗。我记得咧早两年咧买明太子翻屋企拌饭，即系捞饭食啦，或者做酒咧、我都几中意噶嘛，即系剪开一粒粒，跟住我嚟攞支牙签笃嚟食，跟住送酒啦， 好似啲肠仔咁。 系啊，送清酒咁样，好咸香。咁当然你话喂胆固醇过高，你又唔好食咁。多啦呢啲基本嘢 啦， 或者钠含量超标，你又唔好搞咁多啦呢啲基本嘢啦。咁、 啊、 但系我哋呢啲正头正路嘅，咁咪食下。 间唔时食下咯。 其实咧，坊间咧，即系有一啲叫做明太子咧，系佢系一大 pack 嘅。之前我都曾经买过，唔知阿 Kitty 记唔记得啦？ 有 一包好大包嘅，咁佢声称即系如果日文字写住咩工业用定系唔知咩咁样，唔系工业用，商务用，商务用啊吓，唔系工业，餐厅用咁样啦。好啦，咁佢一大包呢啲明太子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唔系好似阿 Otto 所讲系一条，唔系嗰只一条条嗰啲，因为佢一大包，佢就咁挤出嚟就已经系好似嗰啲明太子 cream 咁样。 但系佢阿小白嗰只咧，系其实有啲似系酱咁样， 系啦，有少少似啦， 系啦，应该捞咗少少嘢。 但系佢又唔系沙律酱嗰只 texture 嚟嘅，咁呢一啲嘅明太子 就会平少少咯，应该 平好多添啊。 系啊，我买就买两孖腊肠咁样， 已经差唔多100蚊啊嘛， 70几百蚊。但我记得我做。一两年买其实30-40蚊嘅咋，依家咧我唔知系咪即系可能啲货运嘅 系啊，同埋又系我哋有讲明太子啊嘛， 即系关我哋 对唔住中意食明太子嘅香港市民。 我最想就系讲呢个，就系、是、可能你讲红咗，讲贵咗，即系好似啲股票咁啊， 系啦， 你成日 up 住， 系咁 易留意咯，不留意就贵噶啦。 咁而家我讲嗰个咧，其实佢都差唔多成 lead 噶，成 lead 咁。我喺附近一个超级市场卖嗰啲日本零食嗰啲咧， 系啦， 都见到喎。 系啦，咁佢呢啲咧就价钱就相宜好多啦。咁佢亦都食到明太子嗰个嘅味道嘅。咁你话如果中意食嘅时候咧，其实可以买啲好简单饼干，跟住你喺上面咧，即系好似挤 cream 咁样挤。哇！本身呢個下午茶咧，發覺食下食下咧， 可以食咗四包餅乾， 可以真係可以食咗四包餅乾喎。因為佢完全冇技術啦，因為嗰包嘢其實已經喺你喺雪櫃拎出嚟，你當佢沙律醬就咁擠啫嘛。咁餅乾你梗係買現成嗰啲冇人叫你自己猜皮噶嘛。 嘅麵包又得， 嘅麵包 炒蛋又得， 係啦，炒蛋又得，或者你我嚟煮下餸咧又得。如果你買咗啲薩斯米翻屋企嘅話咧，其實你拌喺側邊一齊撈，其實又係一件事。所以咧，其實坊間咧，你要揾一種嘅味道咧，你唔需要真係去揾嗰一種材料去買佢最貴嗰個版本。其實佢側邊有好多咧， 但我都唔 係 買最貴，我係平平地啊。點不知就係講貴咗咯，越食越貴呢個明太子。 其實 係 啊，咁你話食起上嚟嗰個口感咧係有。的而且確係有分別的。 如果你俾我揀，我都會揀阿 O 買嗰只嘅，因為佢真係兩孖，即係好似臘腸咁樣咧。咁你燒一燒熱佢咧，哇，已經好濃郁啊！嗰個味道。我想講，我第一次食嗰啲明太子咧，就係嗰陣時去福岡咧，即係阿小白叫我你去福岡啦。咁我真係去咗福岡。 諗都唔諗，你走去福岡。 因為明太子係福岡嚟噶嘛。 因為佢係日本嘅權威嚟。 係啊， 明太子係福岡嚟。 係啊，日本嘅發源地就係福岡。咁福岡都係按照住韓國方面整嘅。 哦， 即系韩国先噶， 最先其实系处理呢一种鳕鱼卵咧，其实应该系韩国嘅技术嚟嘅。 唔出奇喎、啊，因為佢哋嗰啲成日即係 醃醃嘢啊， 醃醃啊，雪住啲嘢要保存耐啲噶嘛。 係啊，咁啊有啲典故嘅，因為佢以前福江喺九州西嗰度有個港口咧、嗯，就南韓嗰邊咧好多貨物啊，好、哦、多食物都係咁樣入咗入去呢、這個即係九州灣嗰邊先，所以福江嚟咯。 時間唔夠啊，我都未講係福江。 聽日 明太子先開一個節目， 明天得唔得？明天繼續講。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